币嘅汇价。港元七港元系7.779，日元108.98，瑞士法郎0.971，澳元0.675，加元1.319，新西兰元0.654，人民币6.937，英镑兑美元1.306，欧元兑美元1.10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1.21美元，卖出1582.2美元。天气方面，东季季候风正为华南带嚟寒冷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朝早寒冷，同埋有一两阵微雨，渐转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仍然寒冷。今个星期中后期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我周末有情人嘅私分，提提大家，如果新春嘅时候俾利是一啲单身亲友嘅时间，祝福语除咗桃花畅旺之外，当然要祝佢哋得心应手啦。因为当缘分嚟到嘅时候，最紧要就系可以把握得住嘛。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1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利用自动转账或电子缴费方式缴交差饷地租，既悭时间又方便。 陪你到新岁，恭喜恭喜 ！Alex， 听讲你今年咧财运好好、啊， 超 B， 听讲你嘅健康有进展、 啊。唉，听我哋讲咁多做咩？听佢讲字好啊嘛！ 鼠年恭祝大家咧福星高照，我系李成泽。大年初三四咧，我会喺 May in Hong Kong 同大家讲下十二生肖同埋流年运程噶。 初三初四晏昼1点到3点，听实 福星高照，金鼠献岁 ，May in Hong Kong 陪你到新岁， 记得收听啊！ 喂 ，Part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恭喜恭喜！初四初四咁嘅样，咁嘅样，初四仲有咁嘅样。 其实你真系有少少初四咁嘅样，我想讲。 系啊，点解啊？生意失败，头发蓬松， 你自己都讲咗咯，你仲问嚟做咩啫？ 咪好咯，我觉得呢个时候系咪先打咗招呼先啦？ 早晨啊，恭喜发财，新壮力嘅曾志豪。早晨啊，阿姨好靓仔，今日又红又黑啊，成罐可乐咁样走出嚟嘅黄耀祖。 系啊，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啊，早晨啊，早晨！红男绿女嘅桂花田同埋黄耀祖啊，你点解咪呢个配搭啱晒嗰个颜色啊？真系，系啊，唔系我头先谂过噶啦，我今日咧头又冇 gel 啦，眼神又迷糊啦，咁咪可以咧，会唔会好似人哋古时候嗰啲咁样咧？ 咩啊？ 即系就瞒骗上天咧？你睇我其实唔好留意我咁多啊，系啊， 你多关照啊， 系啦，我已经咧或者好似人啲牛肉干咁样咧，自己贴喺个挡风玻璃度咧，我已经中咗噶啦，唔好再嚟抄我牌啦，系啊，病菌远离我啊，咁样系嘛？见到我咁样都走啦，应该。 我梗系要搞 财神都走啊，但系 系啊，财神我都唔住佢嚟啦。如果 入我都系咁话，周街瘟神，你几好都会遇到个财神啦，系咪先？ 我而家想遇到有口罩神啫。 哦，系咪啊？ 系啊， 罩住你系嘛？ 系啊，嗱，琴晚咧，我唔知道大家仲有冇做呢件事咧。 咩啊？ 股市价格有升有跌，口罩炒价亦都系咧有高有低。 咩啊？ 琴日唔係話有一啲叫商場嘅，即係某大嘅藥房，跟住喺度話，不過要排咗幾個鐘都排唔到啊！都係以正價咁樣俾大家噶嘛。 咩啊？你都講咗啦，排咗幾個鐘都排唔到啊嘛。 係 咯，個女朋友都要道歉咯，咁樣。 排唔到之後又要出嚟啦，又真係。 因為咧，我琴日咧，我老婆又試過上網咧，去嗰啲即係海外訂購網站度訂咧。佢話俾我聽， 唔得訂啊嘛， 唔係有啲得，佢係個別海外網站咧。佢話俾我聽咧，哇上晝訂咧，譬如話可能咧，要20几蚊，200蚊嘅。佢話到夜晚訂嘅時候咧，已經升咗接近100蚊。 哦，即係變咗300几蚊。 係啦，接近300蚊。 有貨係咪？ 都仲接受你嘅落訂咯。 Okay, 但係你諗下，佢連海外網站咧，佢都好快有呢、這個即係。哇！自己嗰啲 波幅系嘛？ 可以啊，自己调节机制，你话几咁犀利啊！ 但系300几蚊一盒系50个， 差唔多系啊，算系平噶啦。佢话而家 其实搵到货都已经唔容易噶啦。 系啊， 我都拗紧头啊，呢度真系。我谂啊，大家都应该拗头噶啦。琴日咪话咧啊，我喺嗰啲地铁站嘅嗰啲便利店都仲遇到呢个酒精酒精添啊， 酒精哇！呢个我好惊真系，哇！ 点 咧？ 我 先 搵到 正 手 嘢。今日咧再想入少少货嘅时候咧，都已经搵唔到啦，败晒啦。 系啊，嗱，但系咁样即系嗱，即系唔系话喂年初四讲啲开心嘢得唔得啊？想讲开心嘢，但系真系好难搵到咧一啲你唔担心嘅嘢先。 哦，都系。 另一样就系咩咧？即系年关咧，虽然就话已经叫过咗团年饭啦，年初一啦， 开年都开埋啦。 开年啦，咁可能咧照计咧，餐桌上面咧有一味餸咧。就本来话好多北方嗰啲中国人咧就好中意食嘅就系饺子， 嗯系啊系啊， 琴日都有嗰单出咗嚟， 不过真系直吓死你嘅真系。 有冇检查过自己屋企？ 好彩我从来都唔买呢啲点心食嘅啫。 我有啊， 我冇买呢一个品牌。 喺湾仔嗰度真系要讲啊，因为呢个湾仔码头啊，咁原来就话咧中国入口嘅湾仔码头水饺。菲律宾嗰度咧就话咧，即系验出咧有呢一个非洲猪瘟。喺菲律宾当局咧就验咗一批由中国入口嘅湾仔码头转嘅芹菜猪肉水饺，竟然验到有非洲猪瘟啊！ 喂，呢个真系好吓人嘅呢个新闻。 系啊，咁同埋咧，佢 系咪菲律宾嗰批先系咁啊？嚟香港嗰啲系冇。 嗱有講到嘅嗱，灣仔碼頭嗰邊咧就住呢件事件咧，係表示十分關注，發咗個聲明嘅。 係啊， 聲明佢講咩咧？我覺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因為我睇完之後有啲唔明嘅。佢就話咧，灣仔碼頭咧係冇直接或者授權任何經銷商出口菲律賓。 係。 咁跟住我第一個，即係我就係睇完第一句，我就喺度諗，咁點解嗰啲產品會去咗菲律賓嘅咧？ 咁 樣。 咪肯定手信咁樣帶過去啦，係咪？ 唔係，佢咧因為似係走私過去嘅、 哦， 因為佢今次係點樣可以喺菲律賓嗰度發現呢？原來佢就話喺舊年已經講緊舊年12月咧，就話當時咧有一架喺馬尼拉咧北港咧抵運嘅貨櫃裏邊咧，就發現咗一批咧灣仔碼頭嘅水餃。咁當時咧就係話有水餃啦，有豬肉丸啦，有雞肉丸啦，同埋有烤雞翼咁樣嘅。咁佢話啦，懷疑咧就係啲水餃咧就撈埋其他呢啲嘢咧。就喺呢个货柜里面就冇申报、 哦 okay, 所以都冇攞到相关嘅卫生许可证明。咁、 啊、 然后呢佢就进行例行检查啦，哇做咩有呢啲嘢混入嚟㗎。一 check 呢就用咗话你諗下 ,12 月11号 check 到今日呢即係琴日报道啦。 1月27号 接近一个月㗎啦。 买唔止啦个半月啦就嚟。 12月11号、啊。 今日1月29,28号。 28号係係係过咗啦。 过 咗 半月 囉。过零月之后呢先 check 到佢里面、原来有非洲猪瘟、啊。 但係另外一点呢，香港嘅朋友又唔需要咁恐慌住，点解呢？因为公司呢，即係呢间嘅公司都有讲到㗎。香港地區供應的產品所使用的豬肉原材料呢是由外國進口供應商去供應的，並且經過了這個檢測檢疫合格，承諾會一如以往呢樣對所售賣的食品和所用的原材料呢會嚴格把關的、 啊、 即是香港那些呢大家應該不需要擔心、因為那個用那個豬肉啊嗰、那個原產地啊，係唔一樣嘅。 哦，咁啊，同埋海關都話，佢話咧經過即係對嗰個貨櫃嘅食品進行100%嘅檢查。 哦，咁就大件事啦。咁啊，咪即係話咧，而家啲 分批又唔同嘅肉類咧。 嗱，即係唔係應該咁講？即係我哋都知咧，譬如話食嗰啲即食麵咧，喂日版嗰啲咧就靚啲嘅。咁如果係話 未必靚啲嘅，原產地唔一樣啫。譬如同一個牌子吉咩利嗰個朱古力，佢都有唔同地方去生產 嘅。 唔 係啊，唔係真係靚啲 原材料。 佢咪貴啲咯，所以日版嗰啲即食麵咧，啲人點解話咧要食即食麵一定買日版嗰啲咧？佢、又貴啲，同埋咧覺得佢嗰啲味咧唔知點講咧，真係香口啲咬口啲㗎。 你記得金拉都係啦， 其 實 唔同地 其實好多唔同嘅品牌，世界任何嘅品牌都會佢哋用嘅原產地啊，各樣嘢咧都係會嚟出自於多過一個嘅國家嘅。 係啊，唔係咁即係話咧，其中一個可能你發覺會有啲咩問題咧，即係話原來咧可能佢去入大陸嗰啲咧，佢嗰啲料就差啲。咁你話嚟到香港咧就好啲啦。如果根據佢講法咁嘅話咧，咁可能以後咧，我哋嚟到香港被撲嘅手信又多啲。 差啲定好啲啊？因為其實咧，每一個國家佢哋嗰個食品咧，可能佢用料啊、原材料嗰樣嘢嘅檢，即係嗰條線都唔一樣啊。所以只不過係搭翻嗰個標咁樣嘅。 唔係，因為如果你咁計嘅話咧，如果咁嘅話，佢喺內地嗰啲就會嗰啲豬肉咧。就話驗到有非洲豬瘟，咁你唯一可以令到人哋覺得有分別咧，就係你入口香港或者供應俾香港嗰啲咧，你真係會用一啲衞生程度把關好啲嘅豬，咁、咪就好啲嘅豬肉咯。 咁但係真係唔係好明嗰批，咁就算唔好話你咩啦，咁都唔應該有噶嘛， 係 咪 啊？當然啦，當然啦，係 咪都唔應該有俾邊一個人食？都冇話喂呢一區咧話俾嗰啲佢，呢一區咧俾好啲佢就啱㗎嘛。 所以其實咧有啲拗頭，究竟佢呢一個講法咧， 係啊， 嗱， 即係唔係話保咗我哋啊？又唔使理人哋噶嘛？ 係啊，所以我頭先我就話。如果你当佢呢一个分类呢又系真确呢，即系话香港嗰啲就好安全嘅，仲要有 ISO 认证嘅。咁首先系咪即系内地就唔使啦，咁内地冇喎。咁如果你话内地都有嘅，咁点解佢有但最后都有非洲猪瘟呢？如果当最后你都明白，当你谅解话哇即系香港嗰啲呢就唔同啲嘅。咁我咪话囉，最轻骑嘅结果呢就系、以后我哋多咗一个抢嘅手信咯， 哦， 即系如果嚟到香港买嘢咧，唔系净系话嗱奶粉 要雪住又好难做手信嘅嗰、那个， 喂，冇啊！如果你真系要空运寄，可能都要买两包翻去噶 啦， 系 啊，不过其实检测清楚 都真系唔止呢一样嘢噶啦。琴日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新闻就走咗出嚟同大家讲啦，唔怪得知啊，大家啲人啊，不论咩国家都好啦，咁中意嚟到香港买嘢啦，因为好多嘢咧都会话噶，真系咧，譬如医疗服务啦，都唔系净系啊益香港人噶啦，大家嚟到免费添啊， 系啊 ，welcome， 即系佢会觉得，哎、我都唔明点解吓。 佢又冇直接 sell 咧，话免费俾你嘅。 但系 佢话咗我唔会收你费啫，系啦。 佢亦都有讲到嘅，就话尽量都唔会刻意去讲嘅，就唔想成为咗呢一样嘢咧，就吸引咗更加多嘅香港人嚟医病咁样。哎、但系听到嘅时候咧，大家都喺度拗头啊！哎呀，啲税就我哋交嘅，但系咧即系阿姨嘅人咧就啊，佢哋嚟咧就唔使俾钱咁样咯。 正面、 哦、好好好 咁、啊、我哋即係而家同心合力做咩呀， 对 抗 疫 情㗎嘛。咁佢都係讲緊有疫情即係符合嗰个条件嗰啲先至係咁㗎嘛。咁所以都即係话希望都透过呢啲嚟打低，大家都唔好计较钱啦，我哋最紧要医好个病先。 唔係其实咁样嘅。你可以话呢佢嗱嗰个新闻就係话当医管局嗰度呢就俾人问到就话咁如果呢真係有一啲有疫症佢喺外来人士嚟嘅非本地居民嘅佢嚟到医院求医嘅时候呢嗰、那个处理会点嘅会唔会呢就是、香港人优先。咁呢佢就话啦而家我哋嘅政策呢就係、如果你真係感染咗呢个新嘅传染病嘅话呢咁我哋呢就会豁免咗呢急症室嘅收费。嗱譬如你香港人都要畀$100㗎嘛。咁佢而家嗱首先个政策就话俾你听如果你香港人大吉利时你中咗招嘅咁即刻向你提供呢一个医疗啦。咁、但係呢你就豁免咗个收费嘅。同时佢就话啦但如果佢都系非本地居民，但系佢又嚟呢度求诊，佢、又染咗呢只病，咁、佢基于咩理由呢就系、话喂，如果大家都系呢个新型感染病咧，佢嚟医嗰一刻咧都唔会收佢钱嘅，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嗱，你从一个行政处理科学角度咧，可能你话、如果佢要收钱嘅，可能佢话咁我唔医咯，我走 啦，有呢个担心嘅， 我唔俾钱我走噶咯，咁样又或者如果你一定要我有钱先医嘅话咧，最后佢冇钱佢咪医唔到咧，佢咪一会死啦。而可能佢走嘅，佢就會散播啦咁樣。 唔知帶咗去邊度係嘛？ 係啦，即係其實如果你從嗰、那個科學行政角度咧，可能你話佢咁樣唔係叫做錯，同埋咧你唔可以話佢特登招來就話我哋免費㗎，上間歡迎你，趕快來醫咁樣。係 啦， 佢又唔係咁嘅，只不過出到嚟嘅效果咧，就真係會俾人哋諗就話。咁如果我特登過嚟有病，特登過嚟醫，咁咪等於免費醫咯。 即系 会变咗咁样啦， 系啊， 即係有咁嘅諗法嘅，可能會引咗呢啲人嚟嘅咁樣。 係啊， 係啊，即係大家即刻會擔心佢，就唔怪得知啊。嗰邊武漢市長都話佢哋有500萬人已經離開咗武漢啦， 之前一早走咗。係啦，但嗰陣時佢唔知嘅。 係啊，係啦， 係去咗邊啊，大佬？ 係啊，嗱，琴日反而你知唔知？ 500萬人走咗，但唔一定佢係係嗰啲有帶菌嘅人。 有幾個都 夠 啦。 係啊，嗱，但係咧有一批人咧就係琴日俾人哋鬧到咧拆曬天嘅，起曬底嘅。就是那些專做內地保險生意的那些、 哦、 不是那位、 啊、 是 一個 list 啊， 哎呀 是啊，嗱你講下你見到那位是衰了哪樣先？ 我就見到有一位呢，他就是應該我看到那個相片呢，就是面書或者是微博的，總之就是一些社交平台啦，就講到明白就是說呢，哎、啊、各位武漢的朋友，如果你們需要買保險的呢，快點來香港跟我們談啦。 我、哦、是這個早幾天的了，已經有一個是 啊，然後、啊、就是那個保險公司就立刻已經零秒、啊、切割了他，就說呢已經fire 就将嗰位嘅保险从业员咧就话唔再系属于我哋公司嘅员工啦咁样。 冇呢、這个一呢、這个系第一次啦，因为佢仲系讲紧咧，即系好似话喂发紧呢、這个瘟疫财咁样咧。喂，你有事你过嚟香港， 咪仲系要叫佢过嚟香港 先 得、 啊。过嚟香港依、啊，而且咧仲记住要搵我买保险，佢就 系 咁。系 啦，但系咧，琴日第二水咧，即系俾人嚟闹咧，就系话当即系呢一个医管局咧讲咗嗰个即系政策。即是话我哋一视同仁， 嗯， 如果你嚟到有病咧，我哋都唔会收你钱嚟医咧。 系，冇讲人优先呢一样嘢嘅。 系啦，咁咧，佢话有一扎嘅保险从业员咧，就系话专做内地客嗰啲生意咧，就喺自己嘅微博啦或者面书嗰度咧，就全部咧就将呢一个信息咧。重點 highlight 頭條咁樣寫出嚟、嗯，然後仲要加一句 大字報咁樣，驚睇唔到。 港府確認免費醫療外來即係人士，係啦，然後仲要話咧血濃於水啊，無分你我啊，為政府點贊，哇！你諗下，佢呢一個信息一寫出嚟咧，好明顯，大家就知道佢唔係淨係想點贊啦。 係啊， 佢咪又係好自由先， 有 路 咯，咁 我 就 後路啊嘛。佢繼續係想 sell 咧，就話香港嘅醫療保障真係好優厚噶。如果你幫襯我買保險咧，你就可以嚟香港又求醫或者類似嗰啲。雖然呢個唔關佢保險事，但係佢又一樣咧，就係 sell 話香港醫療體制真係好好嘅。 呢個係琴日嘅新聞啊！ 琴日啦，琴日 咁我想話 咧，俾人哋起曬一紮唔同保險公司嗰啲從業員咧，因為專門有個 page 話舉報呢班人，佢話咧。多得佢唔少咁样， 但明明已经有一个出咗事，而且啊，即系嗰个出事唔单止系俾大家闹之余啊，个公司系即刻同佢断关系，炒咗佢噶嘛？ 系 点解都冇人会吸收到教训，仲会咁做嘅？即 系可能佢哋觉得咧，佢可能佢心谂咧就系、是、我冇加油添醋啊！你真系话 都系事实， 嗱你真系话俾我听，佢系非本地居民，我都免费医啊嘛！我将呢单新闻摆出嚟，话俾大家听，原来我哋香港政府咁大爱，我又有错咩？咁样可能佢谂法系咁嘅啫。不过佢衰就衰在咧，就即系你又唔使将自己保险公司个 title 咧又打埋喺隔篱啦。同埋呢个 要啦，咪点搵到佢啊？ 系啊， 即系佢要做生意啊嘛。你谂啊， 呢个时候风头火势咧，嗱，你只能够话原来做保险嗰啲咧。佢壓力可能大過醫護人員啊？ 點解啊？ 佢冇單嗰種壓力咧，令到佢而家不顧一切啊！真係。 但唔係喎，嗱，講真嘅喎，舊年咧，即係成個社會嘅氣氛都未必係最好，尤其是下半年啦，係咪 先？就餓咗好耐啦。 Sorry， 唔係保險嘅生意係冇跌到㗎。嗱、 啊， 你可以 哇，咁好多嘢都 你啫。嗱，你諗下啦，大家開始有啲人咧，譬如咧，就以前冇咁諗將來嘅，跟住都會慢慢可能會諗、哦、啊，我哋要諗一個保障咯。咁所以咧，嗱，據我知道啊，保險從業員。相对嚟讲，比起其他嘅唔同嘅行业咧，佢哋旧年嘅生意唔系最难嘅。咁当然啦，如果你讲到嘅可能要基金啊、投资啊各样嘢嗰啲咧，就会系难啲嘅。但如果讲紧保险咧，其实大家一样会谂就我点样保障翻我自己将来嗰个经济上面有一个安稳嘅寄托咁样噶。 哦，因为专做内地生意嗰啲咧就熬晒噶啦。咁、如果根据你嘅讲法咧，佢由呢个故事又再教训你啦。咁你窮則變則通，如果內地嗰啲水唔再可以流到落嚟嘅，你咪要開拓翻本地啲財源咯，真係唯有咁諗噶啦。 喂，頭先我哋咪話我哋香港咧，就即係話如果你真係確診嘅話咧，咁、都會將會咧喺呢個叫做免費醫佢啦，係咪？啊，連日本都係嘅喎，原來佢日本咧已經將咧即係呢個武漢肺炎咧定為呢個指定感染症啊，咁咧佢就話啦，不論咩國籍，總之你嚟到咧。咁佢就话咧，一定咧有啲嘅强制入院啊，对呢个感染病咧，一律咧所有嘅建筑物啦都会消毒啦，同埋与此同时，如果你喺度要进行呢个医疗嘅话， 佢哋日本係會用公帑嚟支付所有嘅支出。 唔係，其實我都話落，你都係合理嘅、嗯。即係如果你唔牽涉落嗰、那個咧，即係資源啊同埋感情嗰方面咧、嗯，因為佢最緊要就係、 是、都唔想你感染其他人啊嘛。 佢最緊要想醫咗你病先啊嘛。 但前提都係大家要對抗疫情咯。 咁、啊、當然啦，如果你你由即係運用應用呢種措施變成咧就利用 啦，運用變利用咧咁咪戰格啦。 咁就兩樣嘢嚟㗎啦。咁所以咧，即係喺呢個年初四嘅時候咧，唔知頭先邊單身份咧，可能會令你覺得哇，真係初四咁嘅樣。究竟係嗰啲灣仔碼頭啊？究竟係嗰啲口罩買唔到啊？定係話以後會唔會好多人嚟呢度免費醫病咧？ 係啊。 你而家見到啲保險從業員，你會唔會都同佢講聲何苦要咁急咧？The beautiful girl with you， 这一天真开心。余晴庆啊，欢迎光临 disco 啊，咁啊亦都咧人间有爱咧，头先我哋大家都喺度纷纷 哇，好驚嘆啊！我哋啲財團咧有做嘢咯，良心財團係啊，其中有啲譬如話新世界咧就話捐出咧1000万。就喺多个渠道咧，就订购口罩啦、消毒洁手液啦，同埋湿纸巾、抗炎三宝，就话会派俾基层市民咧，同埋集团嘅员工咧，主动出击嘅咁样。 系啊，我见到咧有另外一个咧，就唔系大财团添啊，小铺头嚟嘅，就喺铜锣湾啊，有一间咧五金杂货店啊，佢哋免费派口罩啊，因为咧呢个真系好好啊，佢就咧特登写咗个牌喺路边，即系就咁摆咗个盒喺度，就系话。免费口罩，免费嘅，唔使钱，唔好俾人哋食人血馒头。 系啊， 我帮到香港人咁多咋，我帮唔到啲乜嘢噶啦，咁样，跟住就叫大家咧去攞口罩。咁啊，有啲嘅市民啊，就即系攞咗呢啲口罩之后咧，就想俾翻钱个老板。老板就坚决就话唔要，我唔要啲钱咁啊，即系话。香港人加油咁樣， 真係有啲嘅。早陣子屯門啦，其實上水咧同埋荃灣咧、都有啲良心嗰啲叫做藥房咧，都係寫住啦，免費派發俾街坊。系啦，咁你哋攞啦咁样噶，即系其实系要有呢啲咯，就唔系真系哇嗰啲血汗植物嗰啲嘅咩？ 人血馒头啊，系咁食。我发觉有个方法咧，其实对付嗰啲药房 真系好离谱。 即系咧，因为而家大家成日都讲咧，就话佢楼下边间药房咧又加价，又500蚊，又几百蚊咧，咪记低佢个名咯。 系， 其实你可以 有啊，而家已经有一个啲使到噶啦。 我觉得真系好好嗱，之后点做咧？我觉得就 贵客口罩都有啊， 贵客治理啦。但系你俾起码咧，令到嗰啲药房知道咧，你唔好以为发完。呢一陣財咧，冇人記得你曾經做過呢啲咁有商業頭腦嘅行為噶嘛？ 咁識賺錢 嘅人，等你以為 大家會記住噶嘛？記住之後點對你咧，就真係個別處理啦。喂，呢啲錢你賺完都唔安樂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10:30，依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内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持续，国家卫健委公布，过去一日30个省区市新增确诊病例1771宗，再多26人死亡，其中湖北省新增死亡个案24宗，北京1宗，海南1宗，累计确诊病例4515宗，106人死亡。国家卫健委一共派出7个督导组，分别前往北京、河北、上海、河南、湖南、广东、四川，合共7个省市，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督导，重点督导联防联控机制运行，值班值守，疫情监测落实，医疗救治工作，街道乡镇社区村防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疫情防控等情况。实政原出立法会议员、港区人大代表田北辰话：全面封关的考虑迫在眉睫，早啲落实可以减低疫情的冲击，为新型肺炎病人提供免费治疗的前设，一定是全面封关，否则担心医护因此罢工。田北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封关肯定影响经济活动，零售商因为修例运动受冲击到惨不忍睹。如果全面封关会更加惨淡，但他认为挨过几个月之后就会一片光明，形容现时各种客观因素非常不利，只会制造更多仇恨。他又说现时有百几名港人滞留武汉，大部分是学生，不明白为什么港府不包机接港人回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胡志伟说，政府限制湖北居民入境的措施来得太迟，没有正视疫情已经扩散到其他省市。他认为未来几日在内地到税的港人回港会令医疗系统压力增加，担心再不封关会有内地居民来港寻求医护支援和抢物资。胡志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如果不透过封关阻止疫情扩散，香港医疗系统会出现超出负荷的情况，并令香港成为疫情中转站，到时其他国家都会阻止港人进入。议会阵线立法会议员朱凯迪建议，透过先订立后审议，将口罩列为储备商品，有计划地确保有一定存量，相信不需要很长时间实施。教联会主席黄锦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型肺炎传染情况非常严重，延长停课时间是最好防疫措施，希望政府紧密评估，不排除有需要因应疫情要求再延迟开学。但黄锦良亦都担心延长假期会令已经外游或到内地探亲的家长学生继续留在外地，不能够起到防疫作用， 呼吁师生按原定计划甚至提早回港，留在家中自我隔离。他又话 ，SARS 同猪流感之后，学校陆续发展出网上学习，有校长同学校正准备俾学生在家中学习，做到停课不停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朝早寒冷，同埋有一两阵微雨，渐转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仍然寒冷。今个星期中后期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仙肉飘飘处处闻女主角 Julie Andrews 以清脆动人嘅歌声，令戏中玛利亚一角成为永恒经典。呢位小时候被誉为音域超过5.8度嘅神童，系咪真系同佢饰演嘅角色一样充满魔法呢？镜头外嘅 Julie Andrews 又系咪一样过得咁多姿多彩？天王巨星之 Julie Andrews Forever，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嘅地区，唔好接触动物，唔好食野味。避免到濕貨街市、活家禽市場或農場。如果回到香港後發燒或有其他病徵，應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醫，告訴醫生知最近去過哪些地方。還要時刻注意個人衛生，保持雙手清潔。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中文歌曲龍虎榜盤州精選。 新一年他呼籲所有男士振呼歌。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你越差遣。我有我计划吧，你说3点钟好见你。你要我朝出版，这次我说不可以，你会否不满意？我说不可以，你会否很介意？我说不可以，我要否讲4次？讲你我改得会改，唯一不会改是你一丝。 现实中他是一个 say yes 的男友来的，但这首歌他就要做一个终于顶不顺不就范四番次 no 的巴打。巴打们不知道有没有共鸣呢？作曲洪家豪 Liars Camilla Cecilia 填词有林宝，编曲监制冯汉铭 Liars。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洪家豪我说不可以。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火勢新春版今天不知道為什麼他變成初四這樣的樣子走出來，是因為昨天睡得多得滯，還是昨天真的忙得滯呢？還是說你一家都不出去拜年，又沒有朋友來拜年，那究竟什麼事幹令到你今天這麼配合初四咁嘅样咧？有请，系今日冇焦头，个样子真系有少少麻麻地嘅曾志豪。 是啊，昨天就没出到街呢，就只可以隔住个 WhatsApp group 呢，就见到原本约好咗嘅朋友呢，就玩得好开心啦，笑得好愉快啦，利是逗得好丰满啦，冇办法冇办法，我哋呢啲唯有自我隔离，但昨天教仔教足一晚，唉，真係冇咁好戏啊。嗱，我哋唔好讲香港啦，我哋讲下咧内地啊，武汉咧咁啊，疫症重灾区啦，咁啊，总理李克强咧就去到现场咧， 就探望嗰啲医护人员啦，亦都咧就去到即系视察下呢个即系超级市场咁样嘅。不过你话佢去到探望医护人员咧，其实严格嚟讲咧，佢又唔系第一线咁探望嘅，因为点解咧？佢系隔住个荧光幕就望住医护人员同埋病人，就同佢哋喺度即系倾偈嘅。咁可能你系觉得啱嘅，因为的而且确咧系唔可以呢个时候咧同佢哋有咁多接触嘅。咁但系如果你落到第一线去探望嘅时候咧，啊，你估你啲医护人员嗰一刻佢需要你俾啲咩佢咧？其实佢真系唔系需要你企喺个隔离，但系咧我见到总理咧就话啦，医护人员你哋一定好好保护自己啊咁样。嗱，呢一个咧就真系有啲令人哋觉得啼笑皆非，因为点解咧？我谂咧冇一个人咧就会唔想保护自己嘅，问题咧医护人员唔够物资保护自己啊嘛！大家都有睇到咧，话佢哋得到嘅物资咧有好多咧都系咧越嚟越薄，越嚟越轻。咩意思啊？个保护衣咧一浸不如一浸啊，一搣咧就烂噶啦！我琴日睇到有个新闻咧，真系好阴公。佢话咧有啲医护人员咧，佢话我好肚饿啊，但系咧我唔想食饭，点解啊？啲人以为系咪即系佢心情好差啊，疫症嘅问题？佢话唔系啊，因为咧佢呢啲保护衣咧，你望下新闻咧，佢系全身咧即系着到好似真系夹乸衣咁样咧，系要一体化、密不透风咁样噶嘛。佢每次食饭咧，佢哋都要除低件衫先嘅。哦，佢系咪惊麻烦要除衫啊？都唔系啊，除咗之后咧，佢惊就已经冇保护衣着啊。吓，系啊，除咗你就要换个套新嘅啦。但系佢哋而家嘅保护衣咧系唔够嘅，所以佢话咧佢唔敢除低佢，一除咗佢惊咧就唔够保护衣着，可能食完饭佢就要赤裸上阵，所以佢话咧佢哋宁愿咧挨住肚饿咧都唔食嘢住。哇！你听到呢、這个你几咁阴公啊？你喺香港，如果咧我哋即系嗱，我哋唔系喺叫做啲医院第一线咧，你冇口罩啊，你都闭翳，你都贫能啊，你都惊啦，系咪？你冇口罩，你都唔系好敢行出去啦。哇！嗰啲医护人员咧，你见到都真系心酸嘅。咁啊，所以当你听到咧总理咧就叮嘱佢哋咧要好好保护自己嘅时候，你都会谂，咁点叮嘱都叮嘱唔到嗰啲防护装备嚟到噶，不过佢有加句嘅，佢话咧佢哋一定会咧承诺运送更多防护装备。我建议总理要加句喺后边，系一啲用到嘅防护装备咧，咁先有用嘅。嗱，讲到呢度咧，我系好想咧，即系提供另外一个咧关于武汉嘅记录咧。有位仁兄咧，希望大家真系可以留意下佢啲视频。喂，唔系介绍边个 KOL 啊，系咧一位喺内地都好出名咧。佢亦都嚟过香港嘅一位叫做公民记者，但其实佢本身系个律师嚟嘅。佢个名字就叫陈秋实。佢最出名咧就喺抗争时期咧，佢就已经咧以一个即系你知内地人啦，身份相对敏感噶嘛。但佢就以内地人嘅身份咧入到嚟香港咧，做咗几日嘅现场如实嘅报道，系赢得一次嘅好评嘅。因为咧佢冇受到呢、這、一个即系你话政治嘅立场影响咧，亦都唔担心有啲咩嘅报复问题咧。哇！佢真系比一般香港人睇到嘅更加客观，就将咧香港嘅抗争咧如实报道翻去，咁甚至乎一度咧就惹嚟咧就俾人哋叫佢提早回国啦，同埋咧就封锁咗佢嘅消息嘅。佢今次去咗边咧？佢放翻出嚟之后咧，佢走咗去武汉啊！佢几时去嘅咧？喺大年三十封关之前，人哋咧就搏命走，佢就最后一班嘅火车咧入到去武汉嗰度。点解咧？佢话佢自己作为一个公民记者，佢话佢要走到疫症最前线咧，就同武汉人咧就共同进退。最紧要系咩咧？佢想将里边已经系封城嘅消息咧，究竟每一日嘅生活系点样咧，如实讲俾外界听。我想话佢真系行得好前，佢甚至乎真系有入到医院里边咧。即系当然佢有保护自己啦，但系佢呢一份嘅精神咧，我觉得真系大家要佩服。同埋佢唔系净系凑热闹嘅，佢真系将里边好多咧实际嘅苦况啦、困难啦，包括佢哋武汉人咧，而家佢哋嗰种即系心态咧，都有表达出嚟。呢度时间唔够咧，就唔好复述咁多啦。不过我都希望咧，大家可以多多留意。系啊，早喺官员咧去到前线之前咧，其实有一啲好有责任心嘅公民咧，佢哋已经走咗上去对抗疫情噶啦。风头火势啊，唔知今日佢精神饱满，仲有冇同人哋四方足战呢？ 之前佢嘅四方足戰好似係咁點炮仗燒炮仗，咁今日仲會唔會有呢支歌唱呢？我哋有請黃耀祖。 我唔明嘅咩叫燒炮仗啊？ 嗰啲出衝咧，點炮啊嘛 ，boom 咁樣啦。 有你有呢個咁，你有冇聽過桂花田？ 哦、我哋都係用內地嘅術語。 哦，好啊， 即係等於個咩狂野， 唔怪得知我唔明啦。 狂野激情一樣啊，真係、哦，速度與激情啊！ 一連串嘅新安排啊，唔知道大家適應咗未咧？講緊嘅咧就係、是、其實就係、是、因為咧，即、就、係、是、大家都知啦，武漢肺炎嘅情況啊，唔同嘅地方咧都做咗新嘅安排、啊。譬如我見到咧都有啲大型嘅，不論係金融嘅業務啊，又或者一啲傳訊嘅科技公司等等啦、啊，都講咗啦，就話喺農曆新年之後咧，佢哋會選擇用呢個 home office 嘅，即係嘅員工未必需要翻返去個辦公室度工作，目的咧都係希望可以避免啊太多市民啊，太多朋友一齊聚集住，就有機會咧就將一啲嘅傳染病咧就傳嚟傳去咁樣啦。琴日咧大家都經歷咗啊，就見到初三啦，馬場冇入到觀眾，不過都差唔多有成萬人喺入邊啦，即係佢話冇入到觀眾，即係員工啦、職員啦，又或者係一啲啊喺佢哋嘅酒樓啊、餐廳啊裏面 book 咗位嘅朋友就可以入。到去場內之餘嘅其他朋友咧都冇噶啦，連投注日啊嗰、那個投注站啊都會關閉嘅。啊，佢哋嘅朋友都話馬會嘅方面嘅同事都出嚟講，預計六至到八個星期啊都會繼續有呢一個嘅安排嘅。咁啊，之前見到啦，主題公園停啦，課又停啦，而去到琴晚嘅時候咧，亦都有另外一個消息咧就走咗出嚟啊，就係、是、康文署啊就話啦，由1月28日啊。開始啊！由宣布對唔住啊，1月28日宣布，1月29日即係聽日開始咧，佢哋一眾嘅康文署嘅場地咧、文化活動啊等等咧都會暫停嘅，直到另行通知嘅。暫時咧已經講咗啦，會暫停開放咧嘅運動設施，包括體育館啦、運動場啦、人造草地足球場啊、網球場啊等等啊，連泳池啊、泳灘啊、體育中心啊等等咧都會係暫停嘅。文化設施嗰方面咧，博物館啦、表演場地、公共圖書館啊、自修室啊等等咧，都會係會暫停嘅咁樣。其實講到呢度嘅時候咧，哇，真係好似個影響都會幾大咁樣。而另一個咧，大家都要特別留意嘅，因為社會福利處咧喺星期一咧就已經宣布咗啊，為咗減低服務使用者，尤其係一啲體質比較弱，又或者係容易受感染人士嘅感染風險啊，農曆年假期之後咧，去到2月17日，所有資助嘅幼兒中心、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庇護工場、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同埋展能中心咧，都會停止服務嘅。其實講到呢度嘅時候咧，當然希望咧大家就要特別去留意住。我諗呢啲措施咧都係得一個目標嘅啫，就希望咧唔好有太多朋友同時聚集喺一個地方，即係一個唔好彩，唔好話武漢肺炎啊，可能係流感啫，係咪？傳嚟傳去，而家都係高峰期啊，都會有好大嘅影響啊咁樣。但係同時間咧，所有嘅暫停嘅通告咧，都係話直到另行通知、哦。其实讲到呢一度嘅时候咧，阿祖系有几大嘅担心嘅。你睇到唔同嘅报道都会话，其实而家未到呢个武汉肺炎嘅高峰期嘅，预计系五月。如果系咁样嘅话，即系可能嚟紧呢几个月有咁多公共嘅措施咧，都可能啊吓，会有一啲嘅暂停啊、延误服务咁样。咁你就会谂翻咯，譬如头先我讲紧嗰啲长者中心啊，又或者系一啲庇护工场嘅朋友啊，即系我自己都认识有一啲嘅家长啊，佢哋嘅小朋友咧系1至5就会翻呢个庇护工场，对于家长嚟讲咧系一个几重要嘅服务嚟噶。你谂下，佢哋可能喺嗰几个钟头里面咧就可以唔需要照顾住佢嘅屋企人，可以腾空一啲时间嚟都系做其他嘢噶咋，可能系买餸啊、煮饭啊、清洁一下咁样，咁所以对佢哋嚟讲紧要嘅。又或者一啲本身嘅长者啊、小朋友啊，佢哋本身咧都唔系去呢啲地方，都唔知道可以去边嘅话，咁一段时间又会点算呢？再加上而家暂停咗咁多嘅嘢咧，其实有好多朋友佢哋嗰份人工就系靠住佢哋呢一个工作去做嘅。可能主题公园嗰啲嘅朋友咧，佢哋就会系月薪嘅， 但當中其實都有好多可能係時薪或者日薪嘅朋友噶嘛。再加上啊，頭先講緊嗰啲啊，咁多嘅康文署嘅地方咧唔做嘅時候咧，要暫停服務啦。有啲可能係教班嘅咧，即係講緊嗰啲咧教波嘅朋友啦。啊，我又講到嗰啲嘅表演場地工作嘅朋友啊，等等啊，即係其實阿祖做舞台劇界嗰個行業咧，我諗都即係大家真係唔使話罷工啊，直接就停工噶啦咁樣。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影響嘅朋友都多嘅，但如果我哋而家暫時停咗，啊，大家可能都預計到嗰個時間未必係短嘅話。我谂有关嘅当局咧，可能都要做翻啲配合嘅措施。有啲朋友真系靠住呢一份人工咧，去孭起成头家嘅。啊，唔知等到几时，直到另行通知。呢几个字咧，对佢哋嚟讲咧，反而可能会系一个最大嘅问号啊！就是，究竟如果我要帮我自己将来同埋我嘅屋企啊，经济上面嘅编排系点样？其实都真系拗晒头，唔知点做噶。哇！而家先至年初四咋，咁快就搞到咁。哎呀，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开心同埋顺利利嘅鼠年啦。风头火势嗱，就系好喜庆嘅音乐啦。但系我望住佢咧，就算大家有啲乜嘢，哎呀咩肺炎啊，唔舒服啊，唔紧要，听佢把声啊，听佢把声咧，佢成日都笑笑笑咁样咧，大家都会开心啲噶嘛。佢就系桂花田。 系啊，都希望可以咧，将笑声咧可以感染到大家啦。咁啊，但系咧，系咪真系笑得出咧？系啊，因为有时咧，身体上面有少少即系滞滞闷闷咧，可能真系笑唔出嘅。点解咁讲咧？嗱，今日大年初四啦，唔知大家食咗几多餐咧？系咪由团年饭开始，去到而家开年啦，系啦，仲要去拜年啦。食咗几多餐咧？你个肚腩仔有冇计算过佢有冇一两寸嘅增长咧？同埋有冇得日日去厕所咧？吓，哎，系啦，好紧要呢啲事。咁啊，过往咧都同大家分享过，随住年纪大咗少少，因为新过咗新年啦。咁啊，咪又大咗少少咧，就唔好攞自己嘅胃、攞自己嘅肚腩嚟搞啦。啊，如果咧已经开始滞滞地嘅感觉咧，就真系要做少少嘢啦。咁啊，大家咧可以咧即系觉得开始啊咁，真系滞滞闷闷嘅，可以做啲咩咧？系啊，饮下姜茶。姜茶咧，佢咧系有助消化啦，又可以舒缓呢个有少少呕心嘅感觉啦，又消化不良啦，又刺激到你咧嗰啲口水嘅分泌啊，可以减少肿胀啦咁。咁啊又可以咧降低胆固醇同埋血糖啊，不过都系嗰句啦，即系由于咧真系唔系个个人啱饮嘅，都要问下自己嘅医生，哎，你系咪啊姜茶系咪啱自己嘅？咁啊，另外咧芦荟嗱，芦荟咧除咗可以令到你啲皮肤可以有譬如有少发炎啊，可以咧就搽少少之外咧，啊，其实佢嘅芦荟咧都有一个舒缓胃酸倒流不息嘅感觉噶。啊，如果姜同埋芦荟都唔 OK 嘅话，你可以试下嚼下香口胶，嚼下香口胶咧就增加你嗰啲胃口水咧嘅时候咧，都可以舒缓到你个胃嘅不适嘅。啊，但系有啲医师就话啦，如果食用之外咧，大家都可以试下做少少叫穴位按摩。咁咧有几个简单嘅方法咧，大家可以试下嘅。咁啊，因为都望住个图咧，其实都系自己真系可以做嘅。譬如有一个叫鱼际穴，咁系咩嚟嘅咧？咁啊，即系手，佢话手掌心、手指公咧，第一个掌骨嗰度嘅中间位置，即系话咧，当你手指公咧见到有个胀胀地个位置咧，即系摊开只手，你见到手指公下低有个胀胀地位置，你不妨去按下佢，系啦，上下咁啊按下佢就得啦。咁跟住咧有一个叫做颅冠咧，其实四叫颅冠穴啊，咁咧跟住咧系做咩咧？即系话手掌心，咁你手握拳头，跟住咧就 颅冠穴啊， 颅冠啊，唔系冠啊，哦，冠字颅冠穴系啦，咁跟住咧就手握拳头，咁你咧中指个位置，咁你见到有一点位嘅时候咧，喺嗰个点位喺度按压落去嘅时候咧，咁佢就话可以帮你舒缓到噶啦。第三个咧就系，咧叫做咧内关穴，咁咧跟住系做咩咧？就系将你嗰个叫把脉嗰个位啊。喺把脉嗰个位咧，按三隻手指咧嘅位置咧，其实咧嗰度位置咧都可以按压下嘅时候咧，都可以帮助下你舒缓你嘅肠胃不适。嗱，好简单呢几个动作，得闲咧无事都可以做下嘅。希望咧大家可以嚟年咧都可以食得开心，但系都食得 OK， 唔好喺度胃胀胀啊，又想呕啊，食唔到，消化唔到。希望少少嘅动作可以帮到手啦。 후구나 헐헐 외치게 미치라 미친 됐네 미로 호른 됐네 혼통 일찍 일찍 됐네 애교도 벌어 벌은 됐네 먹어다 갈고 간돈 됐네 가사로서 웃음 됐네 오세방고 天上， 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他， 他回家了。 太阳升起，月亮就是吉祥的一家。阿妈， 哎， 叶子绿了，什么时候开花？ 等夏天来了。 花儿红了，果实能去摘吗？ 等秋天到了。 果实种在土里能发芽吗？ 它会长大。 花儿、叶子、果实就是吉祥的一家。 种子一样正在发芽，我们三个就是吉祥如意的一家。 天上， 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他， 他回家了。 太阳升起，月亮就是吉祥的一家。阿妈， 哎， 叶子绿了，什么时候开花？ 等夏天来了。 花儿红了，果实能去摘吗？ 等秋天到了。 果实种在土里能发芽吗？ 它会长大。 花儿、叶子、果实就是吉祥。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摸啦，摸到卡斯啦，咕碌咕碌啦， 你走开啦， 阿摸啦， 我唔可以自己抛我啲意大利文出嚟嘅，因为我得一句意大利文识嘅啫，而嗰句咧系唔出得街嘅， 系咩？ 即系永远你学人哋其他嗰啲语言咧，系啊，仲几粗添噶， 系啊， 你话要啲音咧，嗰啲嗰啲喂发唔到嘅， 阿摸啦，咕碌咕碌啦， 系啦，嗱呢啲你有嗰啲音噶嘛，但我冇噶嘛，但我嗰句粗口仲系几粗嗰句咧， 入边 完全冇呢啲音嘅，所以咧我系发得好纯正嘅，所以我 系 唔会讲错。 系啊，我哋睇意教嗰啲会有个 Dabiano。 我哋突然间无端喺度意大利文咧，因为咧， 头先我哋有位访客 啊， 呢位嘉宾朋友咧。咁佢有呢個意大利嘅血統嘅，咁啊佢亦都俾咗一啲咧意大利，由於佢自己做嘅一啲 果仁啦， 我直情覺得有滿口意大利啊， 係啊，真係有型嘅呢件事。 阿摩啦， 另外一樣嘢好有型嘅咧，就係佢係有意大利嘅血統咧，因為爸爸係意大利人啦，媽媽就係香港人嚟嘅，佢特登嚟打個招呼咧，就話佢媽媽好中意聽我哋節目㗎， 即係我哋係咪可以話我哋打入咗意大利市場啊？ 我想話 其實香港人，我家庭 係啦，因為咧佢咧 都入嚟想同我哋影张相，跟住诶你系边个？ 系啦， 但系问题系佢妈妈， 佢妈妈就好识啊。 系啊，妈妈系阿 Lena， 佢话 阿 Lena， 多谢你嘅支持 啊。系啊，你仔好乖啊， 你仔好乖。 系啊， 佢话无回都走入嚟同话，诶可唔可以影张相交代？ 嗱，如果想知道多啲咧，呢位咁乖嘅仔仔究竟系做啲乜嘢嘅话咧，留意住之后嘅 晨 光 第 一线嘅环节啦。 系啊，冇错冇错。喂，咁我哋不如呢一个钟咧，环境都系就一气呵成啦。有啲咩疫情咧？即系我哋头呢个钟啊，我仲想讲少少咧，关于口罩嘅问题咧。 好啊， 因为咧嗱，而家咧有啲玩笑就唔好乱咁开。我见到咧有一个网民咧，佢真系普通人嚟嘅咋，但系咧佢而家做嘅行为咧，因为而家疫情关系啊嘛，佢就upload 咗张相咧，就系佢同佢个仔仔咧，应该坐喺的士度嘅，总之喺个车里边咧嘅自拍照。 系 咁啊，不过咧就两冇戴口罩啦。其实本来你话如果就咁自己两拇指唔戴口罩咧，我都觉得唔 系 好大问题嘅。 个地点系唔系喺的士啊？ 系啊，应该系车内嘅。咁点知最衰咧就系个 caption 咧，你当佢讲笑又好咩都好咧，就真系写得唔系几靓嘅。佢就话两拇指出街唔戴口罩，死一齐死啦！如果要中如果要中招嘅话咧，就揽住一齐中招啦咁样。跟住就俾人哋咧，即系啲网民咧系咁鞭挞佢，搞到咧个老豆要出嚟咧补飞咧，就话喂讲笑讲笑，呢张相咧系佢嘅朋友未经佢哋同意咧就 upload 咗嘅。跟住咧，你知唔知佢要做咩？佢当咗自己真系要系 公众 人物咧。佢要 upload 翻另外一張相咧， 係有戴口罩嘅樣， 係兩拇指有戴口罩， 即係之前同之後咁樣。 係啦，咁啊即刻補飛話對唔住，對唔住，我哋講笑嘅就咁樣。咁我覺得呢個新聞咧都好有意思，即係話。你當然可以話咧，我諗住開玩笑啫嘛。但係點解大家咁認真呢？因為真係好驚咧，你會有嗰個觀念就話，如果中招嘅兩拇指一齊中招就算數啦。 但係問題唔單止係你啊嘛， 係 你會傳俾其他人啊嘛。 但我估計其實呢個都真係一個 玩 笑嚟嘅，即係有陣時大家就算擺上社交平台嘅嗰句説話，即係 講大啲噶嘛。 係啦，即係話哇，我真係飽到死啊！咁即係死咩咁樣？ 唔係咯，即係譬如我哋如果三個我哋去食嘢，一定要除口罩噶嘛。咁我哋除口罩影相嘅时候，我哋又 不如你戴翻个口罩啦，你就 keep 住喺度咳嘅时候， 好 惨 啊！真系，所以我哋都要留意。不过咧，证明大家咧真系好紧张。 咪非常时期唔好落 呢啲玩笑，唔好玩啦。 啱啊，小心小心为上啊！ 留喺屋企自我隔离。佢又话沙士同猪流感之后，学校陆续发展出网上学习，有校长同埋学校正准备俾学生。在屋企学习，做到停课不停学。股市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124点，跌2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9，日元109.01，瑞士法郎0.97，欧元0.676，加元1.319，新西兰元0.655，人民币6.937，英镑对美元1.306。欧元对美元1.10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0.81美元，卖出1581.37美元。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寒冷的天气。天文台今早录到最低气温10.8度，是入冬以来的最低纪录。预测本港今日早上寒冷，有一两阵微雨，渐转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仍然寒冷。本周中后期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1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今日咧系大年初四，小莹咧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为咗配合大埔林村许愿节，今日警方咧会仍然都系会视乎情况啦，分阶段喺大埔太和路、吐露港公路、林锦公路同埋林村一带咧实施交通管制、改道同埋封路嘅措施。吐露港公路相应路段嘅最高时速限制咧亦都会调整噶。驾驶人士请你留意住现场嘅标志。咁市民咧亦都请你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林村。跟住咧，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交通畅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东行同埋东区走廊杏花村去柴湾。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CIBS 社区参与广播， 其实在病房见到的嘢，有时真系比在电视机见到的节目更加精彩，更加意想不到。 C 代表社区所有人。 咁至于讲到我自己有赌博不良的行为啦，经过无家姐世界杯，一步一步咁去行翻自己一条正确适合自己嘅路。 I 代表一齐参与。 有人话做女人难，做出名的女人就更难。计我话踢足球难。踢女子足球就更难。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老公，停车啊！前面有个伯伯过紧马路啊！ 唉，啲交通灯俾人打烂晒，我揸车都好危险啊！ 一个文明社会系唔会用暴力表达诉求噶，打烂晒啲交通灯，拆晒啲路牌，会严重危害司机、乘客同行人嘅安全。而且仲系刑事罪行添。 系啊，刑事毁坏最高刑罚系监禁十年噶。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嚟十一点啊，继续风骚快活人啊，讲下天气先咯。 系啊，十二度气温，相对湿度70%啊，寒冷天气警告依然生效噶吓。 今朝劲啊，天文台今朝咧就录得最低嘅气温系10.8度，系入冬以嚟最低嘅记录嚟噶。 都仲有双位数， 琴日都仲有嘅 11.5啊，我冇记错 系。 系啊，琴晚一到我头先都同两个拍档讲咧，琴晚都顶唔顺，都要开咗下暖炉。 嗯， 系啊，因为真系啊，但系好得意。反而咧嗰、那个咩嗰啲咩浴室炉咧、啊，我就冇开到。 哦， 系哦，即系因为冲凉房嗰啲啦，都要啦，都要啦， 系啊， 系 啊，今朝有啊， 咁啊，所以又要做埋保湿咯。 系啊，所以咧，大家要记住留意住啊，即系天气都比较冻啊吓，咁啊，所以咧，即系尤其是啲长者朋友啦， 系啊，有啲老人家啊，记住打翻个电话翻去睇下，喂啊，系食下嘢啦，咁啊，叫即系叫起下身体，佢哋状况点啊吓， 系 保暖保暖。 嗱，而家就都系农历年初四啊，新蒸头啊，系咪？睇咗个报道咧，佢就会话啦，唉，其实。有一啲嘅職業咧，我哋有陣時大家就哇拜年啊、辦年貨啊，跟住又話咩新春賭局啊，全部都好開心噶嘛。但有一班嘅朋友咧，佢哋就可能咧喺呢個農曆新年嘅時候咧，永遠冇假放，仲要係最忙嘅行業。跟住嗰啲就列咗一大扎出嚟， 咁、哦、我哋都係啊。我哋都系冇假放 嘅，只系即 系，我哋好彩地，我哋就系嗰个工作时间未必有佢哋咁长。 哦，咁当然，即系我哋工种系即系，但系我哋都系会系红假期都系照 办公。我哋其实当之无愧，我哋真系 all time 都喺度 ready 噶， 啱啱 系啊， 系啊，戴住个口罩都做节目， 系啊系啊， 工作嚟噶嘛。咁你即刻如果讲咧，即系呢一啲嘅红日冇得陪屋企人嘅朋友嘅职业，你哋即刻会谂起咩女 前线工作人员就肯定系制服部队啦， 嗱制服部队 消防医护啦，肯定 啦， 海关啦，系啦，咁跟住就酒楼咯， 酒楼 系啦， 酒店啦， 酒楼 酒店嘅朋友， 餐厅啊，一般都冇啦， 系啦，咁职业咯，系啦， 超市都系啊， 超市 系啦， 便利店都系啦，如果计埋佢哋都系即系成日都会系日日都营业冇得停咁样噶嘛， 不过原来真系个别地区噶， 系咪？ 譬如咧嗰啲威仁子呢一类型嘅商店咧。我記得嘅年初一嘅時候咧，我樓下嗰間咧冇開到噶，係、 嗯、 啊，但係咧 佢哋都有年初一放假嘅。 但係如果你去到大商場咧，佢有啲又開咗嘅噃， 即係可能係地區性咯。 係啊係啊，真係會有地區性㗎。咁誒、啊嗯，我覺得咧佢哋放得少㗎啦。譬如日本零咧，佢真係好似放咗一日嘅咋。 唔、嗯、係啊，日本零第一日都有開啊，我見到嗰間。 係 可能又唔知係咪即係個別地區性就要 嗰啲真係冇得停。我諗你連日本零都冇得停㗎。 好押韵啊。 系啊， 唔系佢哋都要放可能翻晏少少，放早少少、 都有嘅，都有嘅， 都有营业时间唔同嘅。 譬如我见到有啲嘅铺头咧，就系佢就会系可能系开到十二点先开门，跟住平时咧就系九点收工嘅，跟住就变咗咧，唔系啊，收六点都放啊，有啲咁。 有啊，会啊，譬如啲金银珠宝行业咧，咁佢哋话连三十嗰日都收早，八点就收工啦。 不过都个别食肆啊，啲食肆都系做咩啫？我放假，梗系同员工一齐放假，可能都系初三开始。 再加仲有譬如航空服务业嘅朋友都系啦，即系做呢啲仲要系咧，大家放假佢哋就系最忙嘅咁样。 都系，因为即系你农历年系我哋中国人啊嘅日子啊，咁世界各地嗰啲唔系噶嘛。 系啊，但系跟住咧，大家喺度数完，其实头先大家都喺度数，咁大家都知噶啦，永远啊，每一个城市啊，因为一日啊假期，跟住大家停晒噶嘛，但系跟住大家咧就不约而同都喺度讲。原來我哋頭先講嗰啲職業咧，都係某層面上啊，佢哋成日都要繼續翻工，行嘅都要就係、是、前線嘅朋友，亦都係而家咧呢個疫情咧比較嚴峻嘅時候，佢哋永遠就幫我哋把守住第一個關口嘅朋友。 因為 即 係 原來佢哋 係 原來佢哋係即係人哋就話 double happiness 雙喜啦，佢哋就即係兩樣嘢都中嘅。譬如我哋頭先講醫護人員啦，譬如我哋就算講超市便利店咧，呢啲都係最前線收銀嘅朋友啦。跟住我哋講酒店嘅员工啦，仲有酒楼嘅朋友啊，各样嘢，航空服务业嘅朋友咧，即系原来佢哋唔单止冇假放，今年嘅农历新年对佢哋嚟讲咧，可能系更加多咗一重嘅包袱同埋压力添， 因为佢哋接触好多好多唔同嘅人啊嘛。 琴日咪已经有个单新闻，落马洲嘅官员咯，就话报称发烧咧，个肺有花添，虽然就未确诊佢系阴性阳性定点样， 都要验啦，但系都系有嗰个症状 啊， 系咪？ 系啊，同埋另一个咧，咪琴日。我都即刻 share 咗俾你哋咧，咪话澳门赌厅咧， 嗱、 有你讲咗先，条片系 条片咧就去到后来咧，啲人都话喂难分真与假，因为咧有条片就好恐怖嘅，无端端咧，总之有闭路电视或者叫高空嘅一个 angle 啦，就影住一个咧大厅里边嘅东西咧，咁啊你话系咪赌厅都好难睇得出嘅，总之你见到 我睇咗觉得似 系咪赌厅啊，总之就啲人 因为你唔系啊，你直情见到有赌台，嗱我而家睇紧嗰条片呢、這个咪赌台咯， 唔咦系咪呢个？ 呢张系呢个啊， 系啊系呢个，佢就见到咧，见到就有个女职员咧，着晒黑色 suit 咁样行过咧， 似可观嘅打扮， 系啦，突然间行过张台度咧。突然间顶唔顺咧，不知倒地咧，直情系行下，嘭嘭嘭咁样咧，就跌咗落地下度。跟住咧，你见到身边啲人都呆咗嘅，咁然后即刻有工作人员就扶起佢啦，咁样。咁但系点解话呢条片咧？琴晚好多群组度都有 share， 有啲人就话喂，证实咗啦，就澳门边一间赌场就话咁样中招。咁、但系后来咧，你知唔知啊？我啲朋友咧，嗰啲赌性好强嘅，有啲就话 fact check 咗啦。佢话嗰间赌场咧唔会有啲咁嘅孙子家私嘅，同埋佢话咧唔会有可观着波鞋咁样。哇，你咁都睇到？ 系啊， 我又睇唔到。 系真系要仔细啲咩？因为你唔系嗰行啊嘛，你就知道我见咗赌台就 系 赌场啦。 佢个行业系赌徒嗰行 啊，咦？咁要交俾阿祖喎。 系啊，系咯。我负责噶嘛，但我答你唔到啊。 你有冇去过？你有冇去过间啊？咁样 我冇去过。 哦，系啊，我都唔知道。 唔系我去赌场咯，澳门冇得玩噶。我系玩嗰啲咧，即系少赌怡情嗰啲。哇，佢嗰啲最低投注价都咁贵嘅话，澳门真 系 好贵噶。 而家我哋只系 玩 千 几 嘅咋。 我知。 澳门司警咧有澄清到嘅，佢话经检视咗片段内容咧，同埋各个娱乐场所查询之后咧，证实片段唔系喺澳门嘅。 系、 所以大家咧都真系唔好有额外嘅恐慌啊，咁样。 因为琴日都有，又唔知道你有冇收到张相、 啊？边张、啊、 有一张话喺一个巴士站，大埔巴士站、啊。 呢个我冇收到， 扎晒型啊嘛。 嗰、那个又系真定假噶？ 都系唔系咯？系讲紧之前话话佢哋大埔区 fact check 咗话系之前买飞买演唱会飞咁、 OK， 即系旧相嚟嘅。但我呢单咧就 fact check 咗啦， 系 真真地嘅。 边单啊？边单、啊？ 因为头先我咪话咧，即系有好多嘅有好多嘅前线嘅即系工作人员，譬如其中一个行业咧就 系 酒店业啊。农历新年冇假放之余咧，佢话譬如迪迪尼嗰边啦。主题公园就停咗，但系酒店系照常营业噶嘛。 系、 其中一单新闻走咗出嚟咧，就系话咧，哎呀，酒店里面有一啲嚟自武汉嘅朋友，一家大细就继续喺酒店嗰度住，而且就咁咧，由员工佢哋就网上边去分享嘅时候咧，就话咧，喂，唔得、啊，佢哋唔系净系喺度住、啊，佢哋 cut 噶、啊。 佢哋走嚟走去，佢哋走嚟走去之余咧，仲会去，因为有大有细啊嘛。有啲你知酒店嘅地方咧，就系俾小朋友去玩嘅地方噶嘛。佢哋都系唔戴口罩噶，继续周围去咁样。跟住咧，当中咧仲话有一啲外籍嘅员工咧，喺面书上面公开向到佢哋美国总部嘅 CEO 嗰度求救啊，即系话啦，喂。我哋就翻工，咁啊，我哋都仲系前线员工，系咪有啲嘢可以保障下我哋啊？咁样咯。不过后屘咧，即系都有好处，即系有好一啲好嘅消息嘅。即系首先就有啲员工咧就惊啊，惊就系就会透过呢个中央冷气系统咧传播咗啲嘅病菌啦，有啲就会 call sick leave 啦。不过后屘咧，佢哋园区嘅发言人咧系有回复到呢个记者朋友嘅查询嘅，佢话咧都会同政府啦同埋相关嘅卫生部门咧保持住一啲紧密嘅联络嘅，因为咧当中嗰啲一啲又要 fact check 下嘅消息啦。讲到咧就话佢哋咧守住门口闸口嘅员工咧怀疑啊就感染，跟住咧又话要隔离咁样，咁佢哋咧就公司咧都否认咗，其实呢个都唔系事实嚟嘅咁样咯。但你谂下，即系都走唔甩噶啦。如果有外国嘅朋友嚟到香港，咩国籍都好啦。佢哋繼續都會喺酒店度住噶嘛，嗰啲員工都要繼續 服務 佢哋噶嘛，係咪？ 都要清潔房間嘅，都要去做，唉，真係辛苦曬佢哋啦。總之， 所以前線嘅員工咧，佢哋需要多一點嘅運氣。亦都需要多一点嘅勇气。 我觉得旅客都要即系唔好咁自私啦。如果你真系有病嘅，就真系去快啲睇医生，唔好周围惹人啊。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嗱，你哋两个咧又养狗仔啦，摩尼公主啊，有衰只乖仔，我想问佢哋咧喺过往你哋养佢嘅期间咧，有冇啲好人性化嘅嘢做出嚟？ 即系我喊佢揽住过嚟嗰啲咁样，即系之类嘅嘢， 系有人性化嘅嘢。 人性化， 嗱，你 企起身同你讲嘢， 唔系因为我从来都当佢系人嘅。即我冇谂过有啲唔人性化， 即系啲反应系好啊，点解你咁人嘅咧？嗱，譬如我举个例啊， 譬如我谂到个例子啦，即系譬如简单嚟讲，我每一次执行李，佢就会喊， 系啊， 佢拧埋面。每一朝我翻工，其实就算唔好讲到你要去旅行出远行啊，你翻工嘅时候咧，因为佢嗰张床咧系我大门口会望到，即系佢会望到噶嘛。但去到嗰个位，我每一次同佢讲拜拜咧，佢永远都唔会，佢会另歪面望住，即系俾一啲态度话俾我听，我而家不满啊，走咯，唔理咯。即系譬如我同佢讲，会话喂。去街咯，佢就會好興奮，即係好似小朋友一樣咁樣咯， 係啊，正常嘅。 呢啲咪好人性化， 冇錯，正常。 譬如咧，我屋企咧，唔係屋企人咧有隻狗咧，咁佢哋好得意喎，因為咧即係呢陣子咧就係個爸爸，即係個即係我屋企人咧，佢個爸爸啦嚇，就成日照顧住佢嘅。 係 咁但係個媽媽翻到嚟，即係媽媽唔係成日喺度嘅時候咧，咁個媽媽咧有一次就帶只狗仔出街嘅時候咧。咁啊，即系谂住同佢散步嘅，你知都要散步啊。咁好似咧慢半周都好唔想，好唔愿意咁。即系咧，譬如你要拉扯佢咧，你就知道只狗仔唔愿意噶嘛。咁跟住咧，但系跟住咧，好啦，唔愿意嘅时候咧，咁啊好啦，回程啦，翻屋企啦。点知嗰个爸爸就知道咧，就谂住试下睇下搣唔搣到个妈妈，但系放狗嘅时候咧，个爸爸落到嚟咯。嗰只狗仔第一时间扑去嗰个爸爸度， 会啊会啊会。 跟住。重要 系 谂住都系啊搣到之后就带谂住翻屋企啦， 点 知狗仔系扯翻转头，我要去 walk 咁样咯， 会啊会， 即系好人性嘅，即系话我其实佢唔识讲，但系佢会用行动话俾你听，我唔想跟阿妈，但我想跟阿爸咯， 会噶会噶 会噶，即系其实佢真系好识睇眉头眼额噶，我想讲 啦， 例如我只狗，嗱我个工人姐姐咧好锡摩尼公主嘅，但唔知点解咧。阿摩尼公主唔中意阿工人姐姐嘅，佢、即系佢对所有嗱阿田你上嚟我屋企唔会吠噶嘛， 系啊， 但工人姐姐有阵时佢会吠工人姐姐， 哇，到而家都仲系咁， 系啦，真系好冇礼貌，死女嚟嘅，即系闹极佢都系咁样，即 系 我成话工人真系好锡你嘅，你唔好咁对佢啦，即系譬如如果我就算都系同佢出街啦，我着住便服定我着住跑步嘅衫， 佢分到 嘅，佢会识分嘅， 识分嘅， 我带佢出到门口，譬如有阵时陪带佢剪毛啊嗰啲咧，我就话我 OK 我哋搭的士啦咁样啦，同佢讲搭的士啦，佢就会喺屋企出。咗个大厦之后咧，佢就会坐喺度等有的士嚟，系啦。但系如果咧，我同我隔篱嗰个两个一齐着住运动服出街咧，佢就会知道你哋两个系带我 去 波啦。跟住佢就会走去停车场。如果我系带去同佢跑步之前，我系揸住袋垃圾嘅话咧，我会同佢讲我要抌垃圾先啦。佢就会走去垃圾站嗰度。即系你只需要同佢讲，佢就会识去唔同嘅地方，同埋好奇妙噶。譬如我爸爸咪日日都会去 walk 佢嘅，但 系 佢同我爸爸出街咧，佢永远唔会跑嘅，因为佢知。知道咧，知道爸爸年纪大啲，系同佢行嘅。但我同我隔篱嗰个同学嘅话咧， 就 系佢放我哋嗰啲前面一支箭，我哋冇咁快啊！嗰啲咁样咧， 系 识全部都识咁。 佢争在未 stop 佢网购嗰啲动作。 真系懂事，真系 懂事嚟噶， 真系懂事，唔系真系懂事啊！我意思系真系识嘢噶。咁咧喺呢个即系其实咧，狗都冇分呢个世界各地边种边只狗或者边个狗种啦。喺呢个格鲁吉亚咧， 好少讲到佢。 系啊，佢咧直情成为呢个咧，佢嘅旅游部啊嘅对外宣传名人咁样。咁啊，点解咧？话说呢只狗仔咧，又真系好得意噶。咁佢真系爱心超爆棚。 系。 咁咧，佢啊即系好识爱护啲小朋友啊。 系。 咁咧，佢就话啦，每逢咧，佢话咧，即系喺嗰区咧，佢都有放学嘅时间噶嘛。跟住咧，有一次咧，佢话有个网民咧就影到，佢话呢只狗咁得意嘅。咁咧，佢就话有一班有个老师。带住一班咧幼稚园嘅同学，正准备谂住过斑马线，过马路。咁咧，但系咁嗰只狗仔做啲咩咧？ 拉住啲人唔好过。 佢 系咪因为有车嚟到，佢就咬住啲人件衫，叫佢唔好过， 即系闷衫味。 系啊，冇啊，冇啊，冇啊，咁样。 拉唔得几多个啊？拉唔得几多个？ 哦，佢出去截车。 佢出去截车。 系咯。 佢真系揈手啊，唔系话， 系啊 ，stop 咗人哋啲车啊。 但系佢咁样，佢咧，佢 实真系好有人性嘅，即系好似咧嗰个叫做交通 嗱，交通督导员， 唔系嗰个动牌嗰、那个、 哦、交通安全啊，交通安全咩指挥啲 系 咯， 嗰个学童动 交通安全队咁样系 啊，咁咧佢咧成嗰条斑马线嚟嘅 ，suppose 即系咧如果有人行咧，佢都会停嘅，但系嗰只狗仔咧，佢即系佢形容到啦，嗰只狗仔都唔安心，嗰架车其实慢驶紧，即系其实准备停车嘅喺斑马线之前，但系佢都唔安心，佢惊佢冲过去咧，净系企喺斑马线嗰度喝住，哇哇哇向住佢哋停啊咁样，跟住啲车就中意停啦。佢咧完全咧系停完之后咧，佢行翻翻去个队嗰度咧， 又冇事啦。 唔系啊，行翻翻个队嗰度咧，带住嗰啲细蚊仔过马路。 哦 嗯佢话嗰啲网即系嗰啲旅客咧影到之后，佢话 好 我未成嘅，佢话即系佢担心啲车撞到啲小朋友。啊、其实可能佢系一次半次，原来唔系嘅，佢 系 日日都系咁样训练 得好好、啊，一系就 佢系一只流浪狗嚟， 流浪嘅就 冇人养噶。 哇， 即系我谂佢系出自于爱啊，就佢想保护嗰啲小朋友 啊。系 啊，但系佢嘅基因有少少牧羊犬嘅基因咧，佢而家当咗啲小朋友就系嗰啲羊咩咩， 可能 见到啲车咧就觉得佢系嗰啲豺狼嚟嘅，要对付 佢哋。 但系佢问题系佢好勇敢地即系行去企定喺个斑马线，吠咗啲车叫佢嚟喂停啦咁样，即系其实人哋都知道要停嘅，因为斑马线。 系。 但系佢问题佢停完之后，佢仲要带埋佢过马路先叻仔啊嘛。 系啊。 啊，好感动啊！觉得呢啲情况。 一系咧就佢观察力好强咯，佢知道咧即系过马路嘅时候边边会有车嚟啦，又或者佢知道咧后边边度有人就要过咧。 系啊系啊。 系啊，所以如果无论出于爱心啦，定系佢嘅专心咧，都好抵赚真 系。佢系一只流浪狗。 系啊，嚟自格鲁吉亚，佢系一粒 superstar 嚟嘅，其实。 一皱眉头就心痛，我没空理会我，只感受你的感受。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内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持续，国家卫健委公布，过去一日30个省区市新增确诊病例1771宗，再多26人死亡，其中湖北省新增死亡个案24宗，北京1宗，海南1宗，累计确诊病例4515宗，106人死亡。国家卫健委一共派出7个督导组，分别前往北京、河北、上海、河南、湖南、广东、四川，合共7个省市，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督导，重点督导联防联控机制运行，值班值守，疫情监察落实， 医疗救治工作、街道乡镇社区村防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防疫防控等的情况。人民日报报道，国家卫健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第四版，指出新型冠状病毒主要经呼吸道飞沫传播，亦可以经接触传播。方案话潜伏期一般3至7日，最长不超过14日。老年人和本身有疾病人士感染后病情较重，儿童和婴幼儿亦有发病。儿童病例症状相对较轻，新型冠状病毒和 SARS 同源性达80%。在本港，教联会主席黄锦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型肺炎传染情况非常严重，延长停课时间是最好的防疫措施，希望政府紧密评估，不排除有需要因应疫情要求再延迟开学。但黄锦良亦都担心延长假期会令到已经外游或到内地探亲的家长学生继续留在外地，不能够起到防疫作用，呼吁师生按原定计划甚至提早回港，留在家中自我隔离。他又说，沙士同猪流感之后，学校陆续发展出网上学习，有校长和学校正准备给学生在屋企学习，做到停课不停学。环保署宣布部分公共设施明日起暂停开放，并取消在各个陆在区举行的访客和教育活动，直至另行通告。暂停开放的设施包括环保园访客中心、湾仔、粉岭、龙虎山和流动环境资源中心等等。发言人说，署方会透过手机短信、Facebook 等途径通知已经预订部分设施的市民有关安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朝早寒冷和有一两阵微雨，渐转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仍然寒冷，今个星期中后期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1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一个强风管制措施啦。由于强风影响，现时港珠澳大桥主桥的中快线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到每小时80公里。另外慢线的车速限制亦都由每小时80公里降到每小时6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现时昂坪360的缆车服务已经是暂停，直到另行通知。跟住睇翻啲隧道嘅情况，各区隧道出入口咧，暂时都系交通畅顺。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东行，同埋东区走廊杏花村去柴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CIBS 社区参与广播， 其实在病房见到的嘢，有时真系比在电视机见到的节目更加精彩，更加意想不到。 C 代表社区所有人。 咁至于讲到我自己有赌博不良的行为啦，经过无家姐世界杯，一步一步咁去行翻自己一条正确适合自己的路。 I 代表一齐参与。 有人话做女人难，做出名的女人就更难。计我话踢足球难。踢女子足球就更难。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和它们的粪便。家禽和蛋类要彻底煮熟才好吃，还要经常用碱液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的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和农场。回到香港之后，如果不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跟白皮鞋一样 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啦，你嘅心情同皮鞋都会变翻光亮噶啦。 那些年，我白色嘅校服俾后座嘅女班长笃咗一个又一个嘅原子笔印。 你嘅心情都几好啊？ 唔好啊，咁我咪冇位俾其他女同学笃咯。 哦，咁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风骚生活小确幸噶啦。 相遇是回头着笑， 喂，今日风骚生活小确幸咧， 请外援啊， 应该要改名，呢个唔系小确幸咯，呢个系大确幸嚟嘅， 梗系啦， 重 金礼聘， 千呼万唤，万千宠爱集一身， 平时就成日讲佢噶啦，佢就净系被讲嘅啫。今日我哋决定叫佢出嚟同我哋一齐讲，冇唔系冇咩特别嘅，我老豆啫嘛， 咪就 系 啦，永安啫嘛， 黄耀祖嘅爹爹， 系啊， 永安， 喂 ，Hello Uncle， 恭喜发财 Uncle， 新年快乐 Uncle。喂， 你要喂，你要讲恭喜发财噶， 你要 tick 啱线先得个曾志豪。 哦，你系呢条线， 系啊，你错咗，恭喜发财。 喂， 你恭喜发财、 啊， 你讲、 啊，新年快乐 ，Uncle。 Uncle， 系、hey, ，hello， 系、哎、啊，你好啊， 系啊， 收到啊， 你好啊 ，Uncle， 你好啊，恭喜发财啊， 恭喜发财啊，新年快乐， 系啊，我系好乖嘅曾志豪啊，你好啊，恭喜你啊， 我系好中意食你整嘅萝卜， 好细声喎，不过 系啊，你收得好细声，我哋内敛，我哋斯文咗，我哋睇下同事会唔会帮我，哎呀，我哋尽量大声啲啊，听唔听到啊，而家 Uncle， 依家听到啦， 系啊，好啊，你好，系啊，我系最乖嘅曾志豪啊！ 我系你嘅读者嚟嘅， 好有品味啊 ，Uncle， 同你个仔着衫 系 品味一样。 老豆我系边个啊？咁 你咪系袁耀祖咯。 佢冇嘢讲啊，我老豆冇嘢讲，哎，即系哎，搵个第二个老豆啊，真系。哎、 我系好中意食你整嘅萝卜糕嘅桂花田啊！ 哎，桂花田， 你 好，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啊！ 点解今日要搵我老豆出嚟咧？头先阿田都讲咗啦，阿豪仔同埋阿田咧都食过我老豆自己整嘅自家制嘅萝卜糕， 系啊， 系 啊，系啊。 而成日好多人咧，我哋呢个小确幸就教一啲生活嘅小智慧啊嘛。 系啊系啊。 我哋讲年糕先啦，好唔好啊？因为阿田琴日就话同我讲咧，就话：哎呀，我要搵啲资料啊！成日好多人咧都会觉得知年糕咧又会黐底啦、 黐 米一劈啦咁样啊嘛。但系我就话，我老豆教我煎年糕嘅方法咧，系从来唔黐米一劈啦。 系。 佢哋系自己独立个体嚟嘅，而且亦都唔会黐镬嘅。所以我话使乜搵资料啫？搵我老豆出嚟咪得咯。 哦，好啊。我哋嗰啲咧有个名嘅，通常叫做咩啊？零失败煎年糕系列， 你算唔算系零失败啊？黄永安， 我零失败梗系知啦， 系点样噶？ 唔知自己讲咩， 好成功啊？系咪会？ 如果要煎年糕咧，就好易嘅啫，个个都识煎噶啦。但系依家通常咧都系用嗰啲平底锅嚟煎噶啦。就最紧要一样嘢就系要切你切咗年糕一块块咧，就要中慢火。 中慢火， 中慢火， 中慢火，然后嗰啲年糕咧就唔可以挤落去咧，就唔会黐埋嘅，而系等佢软熟咗就反转佢，就两嚿年糕唔可以黐埋嘅，一块块咁多。 即系煎嗰阵时就逐块逐块摆，同埋我见到你咧煎之前你会舐啲嘢嘅，系咪啊？ 唔系，佢要软熟咗，然后两边反转咗，佢都系软熟咗，就冇俾佢黐埋，两块唔准黐埋嘅。 哦，即系保持距离。 系有个距离响度，然后咧佢软熟咗啦，你就如果中意食鸡蛋咧，就攞鸡蛋发咗鸡蛋咧，染挤啲年糕，再拎上嚟舐一舐嗰啲蛋咧，挤翻落去咧，佢如果有蛋浆之后咧。就即刻反轉睇咧，就唔會黐埋噶啦，之後就唔會再黐埋噶啦。 哦， 我琴晚我都唔係用呢個方法喎，我試下將我老豆嘅説話解讀啊，講多嚿嘢咁，係咪解讀少少啦？ 佢都係兩嚿年糕啊，我聽到啊，分一嚿嚿咯。 因為我自己本身以為咧，就係你落咗油啦，喺一個中慢火嘅時候咧，就要塊年糕落鍋之前咧，就要舐一舐啲蛋，跟住先擺落去。你話唔係嘅，首先就唔好落油，喺嗰個鍋度慶一慶佢，等佢軟熟咗，先至再攞上嚟咧。 咧就攬咗啲蛋先至落去煎，係咪咁樣嘅意思？ 係冇錯冇錯，如果你落咗蛋先咧，就會黑噶啦。 係啊，成日都搞到同埋啲蛋咧， 可以燶咗咯，好似 過分熟咯， 咪煎蛋年糕咯。 係 啊，係啦，如果你係想要香啲嘅蛋咧，就攬兩次，你就仲靚啲添。 哦，即係你攬咗一次，跟住就擺落去煎咗一陣間，再攞上嚟攬多一次，先再攞落去煎啊。 係啊，咁樣一擠落去咧就要反轉噶啦，咁你嗰啲年糕就會香滑啲噶啦。 哦，咁樣嘅。 嗱，真係喎，嗱， 佢煎到真係金黃色嘅。 唔係啊，因為咧，你啲年糕出嚟係本身硬噶嘛。 嗯。 咁你如果你一嚟咧就已經攬蛋咧，嗰啲蛋咪好老咯。咁其實係唔好食，你唔會有。 我琴日咁咯。 唔會有滑嘅感覺，但係你啊永安佢唔係喎。啊，仲系咪唔使落油添噶？ 要少少咧，就冇落，唔使落咁多油。 落少少油，跟住咧煎软咗佢少少先，先揀蛋，再嚟多个 round 揀多次蛋咧，你嗰个年糕又滑又淋。 系啦，最紧要系中慢火，要慢啲火，唔好咁慢火。 唔好咁贪心，系啦。 慢慢煎要有耐性， 煎年糕就唔好咁贪心嘅，系同埋即系每一次过咧，哇个 pan 有几多就塞满晒佢啊，就汤房户咁样。 但系阿前辈 uncle 永安大人啊，我想问一下咧，咁因为有啲年糕咧有白色嘅、哦。有啲就係啡黑色咧，即係咪椰汁？ 你用嗰啲糖嘅問題， 係咯係咯。 如果你用椰漿落去咧，你就會就算黑糖咧，佢都會變咗淡色咗噶啦。如果冇嘅話咧，你就唔中意黑色，你就用片糖。如果你要金香咧，就要用蔗糖咯。 係啊係啊。 但係煎嗰陣時有冇唔同嘅？即係有冇邊種一樣嘅？ 煎就係一樣，最緊要有耐心咯。煎年糕就 哦，耐心 呢個好緊要噶。同埋你嘅 pan 如果夠大咧，先可以擺多啲啦。如果唔係你聽細你唔好咁貪心咯， 咁啊咪如果唔係平底鍋就煎唔到噶，我嗰啲炒餸鍋咧都係即係圓底噶嘛，咁啊咪唔得噶。 都就要真嘅仲要少啲咯，就係始終個平底鍋係煎得 好啲嘅， 係 啊， 啲嘅， 因為佢黐啊嘛，好似你咁樣，唔係啊，我唔係揾你啊，永安，我講真 嘅，你睇下你，咪 我即時講話唔係永安， Uncle 啊，你咁樣同我拜年都有嘅，真係又似你真係。 嗱，除咗年糕有冇第啲嘢要問我阿爸？ 蘿蔔糕咯，成日喺度炒散咁，蘿蔔糕永遠都唔會一件件走咗上嚟嘅，係點樣技巧嘅咧？如果煎 蘿 蔔糕 是煎啊，你讲 系啊，煎系啊。 但如果煎蘿蔔糕是很简单的，它通常都不是几黐的，但是都是要油啦，要少少油啦，然后就煎到要都是中慢火，而系煎到金香才至好的，要都是要细心去做的，就不可以话简单猛火去热啦，咁咪得。你嗰啲連嗰啲蘿蔔糕都係唔好咁好食嘅。 佢講中咗，全部都係咧我嘅心聲嚟。 嗱， 我就會係咁大火咧，係咁響，快啲啦咁樣真係。 唔係，但係成日都會散收收啊，整到。 嗰個 係 咪 散收收個原因咧？你就係你切有時冇連糕蘿蔔糕唔可以咁薄咯。 哦。是啊、 厚啲 要厚啲啊！ 系佢自身本身蘿蔔，你一薄咧就變咗散噶啦。 哦，阿錢呢方面慳家啊，成日都一個蘿蔔有啲嗰啲漿咧。 係 啊， 你嚟 啊！我鏟汁都溝水啊！ 係啊， 救火爐，然後先至慢慢反轉，救火爐先反轉，冇反得咁密， 冇反得咁密，煎完一邊咧，即係煎到已經有啲金黃色、金香嘅味道，你先反去另外一邊咁樣係嘛？ 係冇錯冇錯。 啊，呢個好緊要啊，因為咧次次咧都係散收收。我想点啊？系因为我哋真系唔切得够厚，因为成日觉得厚咧就煎好耐先至煎得熟啊。 系 你如果你要想好食咧，就要冇咁薄，然后咧你挤咗落去咧就冇咁快反。 知道。 金香咗嗰边就少少有啦，咁你先反转咧。咁你就第二次再反你就好靚㗎喇。 但我見到茶樓嗰啲蘿蔔糕呢切到四四方方啦，跟住又加啲 XO 醬嗰啲炒到好香呢，係咪都係同樣都係咁整㗎咋？佢 都係咁，但係人哋用得粉多啲嘅就好易就比較易炒啲啦。 係呀係呀，即係粉呢 用得粉多啲咁會點嘅粉啲呀？ 唔係呀，佢一人粉好似你咁樣啦。 好似你壓你㗎。 我唔明安，你又講你呀。 你蘿蔔咪少啲囉。 哦，即係偷工減料。 即係自家製嗰啲呢就。 固多啲囉。 哦，好啊，真材實料啲咁樣。 所以見到炒 XO 醬咪喺度切粒粒咁樣嘅，但佢唔爛嘅，佢係 粉多蘿蔔少。 哦，咁係，但係嗰啲就即係我哋覺得好似賣相幾好食咁樣咯。 因為佢 透过啲辣咧嚟冚咗佢啲粉啊嘛。 系啊 ，Uncle， 你仲有咩拿手好嘅贺年食品咧？一次过过晒俾我哋啊，不如？ 冇啦，系咁上下，个年都系咁上下。 即系就系萝卜糕同埋呢个年糕。 佢以前有整嘅，我爹哋以前整嘅角仔又好食嘅。哦，而家咧真系太多工序啦，整 角。咁我哋要请教埋 Uncle 另外一样嘢啦。呢个咧阿祖都唔知道我哋会问嘅。 好啊， 就系咧你嘅教仔嘅秘诀系点样嘅？ 教到个仔咁有， 教到个仔好有礼貌。系咯， 自由发展啦。 自由发展啦， 天生天养咁样。 由细至大都系。 真的好啊！好，我又问多你一句啊，又系冇问嘅，即系冇喺题目里面嘅。你究竟锡摩尼公主多啲啊，定系锡你个仔多啲嘅咧？ 系啊， 两个都咁好。 系啊，咁 你都算识讲嘢，唔系唔俾家用啊？话俾你听，你有冇扣我只狗俾家用你啊？如果唔系， 系啊 ，Uncle 啊，咁你有冇数过咧？你个仔啊，即系黄耀祖啊，佢屋企有几多件衫噶？ 呢啲数之不尽， 数之不尽。冇嘢補充，你對於你對於 你 個仔 嘅 著衫品味咧，你欣唔欣賞噶？ 佢中意冇乜所謂啦，佢係喜好嚟噶嘛，呢啲係。 佢覺得自己著得好靚噶嘛，你有冇讚過佢嘅喺佢面前？ 哎呀！ 哎呀，你问埋啲咁难答嘅，真系。 唔系，你可以再问噶。如果你老婆同埋你个孙姐摩尼公主两个跌咗落海，你救边个先？ 梗系阿摩尼啦。 因为你识游水啊嘛。 唔系我阿妈。 系咩？ 碧莲都被浸啊！阴公。阴 公喺度，碧莲识游水。 碧莲唔识游水噶，但我觉得我爸真系会救只狗先。 哦，我明啦。佢救只狗，只狗又识游水，救埋碧莲。 系啊，你尝试帮我老豆。 一定系咁样。 俾封利是你仔。 系啊，大件事真系。 阿永光都好中意笑啊，真系好开心 啊！系 啊， 好开心佢自己自己喺度傻笑成，好惊。 安哥，不如你最尾咧，你赞你个仔三个优点啊！ 喂，好核突啊！ 呢个系第一个优点嚟噶，好核突。 个人正直咯， 个人正直， 开朗 ，OK 噶啦 ，OK 噶啦， 三个都 已经噏唔到，已经 OK 噶啦，阴公嘅真系。 好啊，多谢你啊，永安， 多谢爹哋， 系啊， 多谢晒 啊，系啊，你同大家拜个年啦，初四， 系啊，拜个年啦，唔系啊，永安， 系 啊，拜个年啦， 同 啲听众， 哦，恭祝啊大家。新年快乐啦！最紧要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大家 OK 好啊！大家都要 成日笑口常开啊！ 系啊，新年力健，拜拜， 拜拜， 拜拜，永安。 小买负责，凡家如来神掌金龟。 再兼入袋，得闲揾下我开台，欢你到漏油兼七彩，大家富贵逼人来，想爱边个任你爱，想开嗰份嗰份开，祝你今年好好彩，恭喜你入肥事来，即我伟伟白花。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而家气温13度，相对湿度69%啊！啱啱咧有一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寒冷天气警告都现正生效吓。 系啊，嗱，咁我哋小确幸咧，头先我哋都话啦，应该大确幸先得嘅，因为我哋天大面子咧就有咧阿爹爹啊永安啊同我哋咧就教授呢个煎年糕同埋萝卜糕嘅方法。 我叫咗监制开单俾佢噶啦， 要买萝卜糕啊，年糕啲材料。监制净系挂住抄低嗰啲材料点整咁样。 点样煎啊？煎年糕。 系啊，嗱咁。但除了食之外呢，我现在都有一个呢，即是小确幸的 tips 呢，是跟啲摆设有关的。这个摆设呢是我来做什么的呢？即是而家因为大家太过着重个健康呢，有没有什么摆设盆栽是可以呢有助你呢，即是自身的健康，又可以点住家里的环境的气氛啊，最重要是什么呢？空气清新呢。 好美兰。 哇，劲喎，这位妇人真是继琴日的几年激系咁估中嗰啲书嗰啲之后咧，个第四度咯，应该起码都 我都有一个 苦美兰系又系中喎， 我死都要话 要走纪念钟啊！嚟， 我屋企系有驱蚊草嘅， 驱蚊草 咁 啊， 佢都香噶，佢都对个卫生帮你冇蚊啊， 佢冇空气净化噶。 嗱，我咧就唔想 系啊，半栋都冇，冇话一栋啦， 我只能够话。在我的 list 度咧冇驅蚊草，但我的 list 冇又唔代表你錯噶嘛，係咪先？ 切， 係啦，只不過咁啱 香噶都 係啊，只不過我的 list 度冇啫嘛，真係。 講下苦味腳先啦，係咪啊？ 苦味蘭啊，苦味 腳，我講笑啊，幾好笑。 係啊，點樣玩嘅苦味蘭？ 苦味蘭咧，佢咧就係擺喺房間啦，或者擺喺。 苦味蘭點樣玩咧？ 點玩咯？ 其實佢好襟養嘅，其實你唔使點打理佢嘅，因為佢用好少水嘅咋。咁佢樣子咧係條金，即係佢比較粗嘅嗰個枝葉啊，即係唔係葉啊，佢淨嗰個棵嘢啦嚇，因為佢唔係好似嗰啲有枝有枝莖啊，跟住有啲葉咁生出嚟噶嘛，佢個樣。 佢直情好似人哋嗰啲， 我 知係咩樣啊，我 佢冇 到啦， 係啦，佢唔係有樹枝樹款 嘅， 佢主要就係可能係屬於大葉類嗰啲咁樣咯， 係啦，仲係好粗好大塊。 而嗰塊葉咧就係主要係綠色啦，喺葉嘅側邊兩邊咧就有少少金黃。黄色咁样嘅， 我屋企以前都有养嘅，我妈种好多，但我唔识分啊嘛， 系 有啊有啊，成日都有啊，屋企大量啊。 嗱，我唔知系咩嚟嘅，咁苦味兰，你头先话佢有啲乜嘢作用，可以净化空气咁坚 啊？系啊，咁你其实见到好多商场啊，或者公园咧都会有种佢，一来佢嘅襟养啦，二来价钱唔系贵啦，咁三来咧佢有一个净化空气嘅，你其实摆喺电脑侧边嗰啲咧系非常之好噶，或者摆房间咧就可以帮你即系将啲嘢唔好嘅吸走，跟住放啲好啊， 中啊，中啊！啊，你果然喺呢方面嗰啲玄机八卦嗰啲，你系中好多 喎。唔系玄机，咩玄机啫？系啊，不过系我个 auntie 咧教我嘅，多谢佢啊！我都买咗几盒。 期你带住一个苦味兰， 我都系 咁， 有 个 mini， 有 个 mini 板吊喺心口度。 系咯， 我应该叫跳跳虎，成日掟住啲兰花咁样。嗱，呢一个咧新闻咧就喺台湾咧，佢哋个环保署咧好得意喎，佢哋环保署咧都有推出咧就系话。新春期间咧，摆放乜嘢嘅植物咧喺你屋企咧，系有助家居净化空气、清洁作用啦。首先，即系我希望我哋嘅政府部门咧都可以作出类似啲呼吁咧，为呢啲都有帮助啊。 啱啊，啱啊，啱。 好啦，咁咧究竟佢摆啲咩咧？佢话如果你喺嗰、那个睡房嗰度咧，第一佢话可以挤苦味兰啦，阿田讲中咗啦。第二咧，个蝴蝶兰都得。 哦， 蝴蝶兰啦、啊。 仲有長春藤啦，仲有咧，因為佢台灣譯音咧，我唔知道香港嘅花咧點叫嘅，佢係長壽花咯。 OK， 好，我一陣間 check 下。 係啦，佢話咧，因為喺呢度擺放咧，原來係點樣咧，可以有咧吸灰塵嘅效果㗎。 蝴蝶蘭係咪即係嗰啲蘭花新年嗰啲啊？ 应该系啦，你只问花嘅一样，我系权威啦，好明显就 啦。希望我见到，因为我而家喺阿虎美兰嗰度吓， 虎美兰 系啊，阿兰姐 虎美兰攞噶，你唔准攞佢啊你。 唔系啊，虎美兰同我讲咧，原来虎美兰即系有啲咩好处，个好处就系有效去除甲醛，同埋可以咧吸收室内80%以上嘅有害气体， 好犀利。 所以咧有植物界嘅空气清净机嘅称 号，好嘢，犀利真系。 嗱，咪真系有蝴蝶兰，而家好好多喺花墟有得。 即係嗰啲蘭花， 係蘭花啊！ 係啊，佢話咧，因為原來佢有吸塵嘅效果啦，所以好多時候咧，你會見到呢啲花葉上面咧，都佈滿咗塵灰咁樣嘅。佢就話咧，你可以到時就攞濕水咧抹乾淨佢，除咗靚之外咧，亦都可以咧等佢嗰個吸塵效果咧就再好啲咁樣嘅。 咁好似唔係幾好咯，即係喺個盆花吸曬啲塵，咁啊， 咁佢咪淨化咯，乾淨咯。 我知都係嘅，因為其實空氣裡面有多塵咧，又係應該要整走佢。 係啊，嗱， 咁 即係 不妨買多啲擺喺屋企度。 我即刻俾一個長壽花大家睇下先。 好好啊， 呢個咧就係長壽花啦。嗱，佢個葉咧都幾大塊嘅綠色嘅葉嚟嘅，上面咧就有啲咧就 係萬壽 粉紅。啊，红色啊，咁样嘅花， 佢叫长寿花，因为我嗱都系嗰句， 近镜啲俾你哋睇下，睇你哋认唔认到啊？ 我唔认到啊，系啊， 我都冇见过 佢。 佢 有冇写住咩香港译名系咩？唔知啊，即系可能就叫长寿花嘅话，嗱，我再同你讲咧，就话如果佢话喺客厅度啊，客厅咧，佢话咧台湾环保署话可以摆啲咩咧咁样，譬如佢话咧观赏嘅嗱凤梨，即系嗰啲菠萝，个观赏嘅凤梨，即系应该同我哋食用嗰啲唔同嘅，系观赏用嘅。或者叫有一种咧叫擎天凤梨，佢话咧亦都有一种咧象征咧仙客到来吉祥如意嘅花咧，就叫做仙客来。嗱、都系嗰句啦，台湾嘅花种咧就真系唔知道香港你要揾一揾翻咧先知啦。咁样， 但系讲想话，头先咧其中一个叫长春藤咧，其实咧坊间都有好多呢啲噶，你见过噶？ 哦， 长春藤，不过你唔识佢个名噶咋？ 爬墙类动物啊嘛，我成日叫佢咁。 哦，系啊，呢种真系见过嘅，系啊， 系一个即系不规则嘅叶形啦，咁啊绿色底啦，白色少少边啦，咁样嘅，其实都好多时咧都喺街上面见到佢噶。 系啊，嗱，头先我揾到啦，仙客来咧，原来有好多个名噶，佢有啲就叫报春花，哦，报春花系咪香港啊？ 系啊， 佢话呢个报春花咧，原来都有用嘅，就系头先讲嗰种咧，就话除咗好意头之外咧，一样可以有移除甲醛啦，同埋咧一啲有机化合物嗰啲特色 嘅。报春花就好多时都有嘅，不过咧我就会觉得咧花咧就比较容易谢啊。借咗之后要等佢生长咧，咁所以佢可能嗰啲长春藤啊、虎尾兰啊嗰啲系容易 handle 系啦。 咁佢仲有啲咩咧？吊兰都得嘅， 吊兰都得， 吊兰都得啦，吊兰啦，盆菊啦，即系其实盆菊系咪即系攞个盆嚟种嘅菊花咧？ 唔系， 我唔知道， 真系 盆菊系点样嘅？盆菊啊，真系，仲有咧嗱， 好似系日本人名咯，盆菊先生 系啦，盆菊子咁样。仲有佢话咧，有啲咩马拉巴律咧？佢话呢啲 盆菊你系会知道嘅咧，嗰一扎。 盆菊咪即系一盆菊花咯，咪叫盆菊咯，咁啊嘛。 盆菊咧，佢好密集， 小菊 小菊花，小菊花，原来真系小菊 花，你几多朵啊？小菊花攞出嚟卖嗰个啊！ 我净记得林志荣嗰个啫，野菊花，野。系啊，佢话咧呢啲都有作用嘅。咁佢话咧嗰啲一般嘅嗰啲叫咩仙人掌嗰啲咧，其实都 OK 嘅。 有咩作用啊？仙人掌 全部都系话咧，譬如佢话 可以净化空气啊。 系啦，佢话咧巴西铁树啦、秋海棠类咧，都系可以咧有一种减少灰尘咧，就进入咧自己屋企咁样嘅功能喺度嘅。嗱，老老实实呢啲咧又唔涉及咩迷信，即系你话我唔信呢啲嘢，佢都冇所谓。 点住下啲盆栽咧，其实都买啲有功能嘅，我觉得系 OK 噶，认真。 系啊。 所以咧， 同埋都靓噶，头先有两种花咧 ，OK 嘅。 报春花啊，盆菊啊， 报春花有一个叫， 同埋同埋嗰个吊兰咧都 OK 啊，我认真。 我觉得咧， 田系真系花界嘅代表， 花痴啊，真系。嚟紧2月14唔好买玫瑰啦，买报春花啦。 议会阵线立法会议员朱海迪建议，透过先订立后审议，将口罩列为储备商品。有计划地确保有一定存量，相信不需要很长时间实施。股市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135点，跌20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港元 7.779， 日元 109.01， 瑞士法郎 0.97， 澳元 0.676， 加元 1.319， 新西兰元 0.654， 人民币 6.937， 英镑对美元 1.306， 欧元对美元 1.10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580.01 美元，卖出 1580.56 美元。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寒冷的天气。天文台今早录到最低气温 10.8 度，是入冬以来的最低纪录。预测本港下午和今晚渐转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朝早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气温回升。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寒冷天气警告都生效。而家气温1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就先跟进一些封路安排啦。为了配合大埔林村许愿节，今日警方仍然都是会视乎情况，分阶段在大埔的太和路、吐露港公路、林锦公路和林村一带实施交通管制、改道和封路措施。吐露港公路相应路段的最高时速限制亦都会调整的。驾驶人士请你留意住现场标志。另外亦都请市民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去到观景台。喺隧道方面咧，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仍然都系交通畅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蚊。记得停车熄匙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至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大家好，我哋系师兄祠堂。 新年要带样贺礼送俾人，要全家收到都咁开心嘅，会系乜嘢呢？ 黄金糕啊！ 点解啊？ 黄都金、啊， 怕唔怕？ 加撇蓝莓酱上去咧， 好咩？ 深蓝色啊嘛。 嗱，我系中立嘅，两样沟埋一齐，啱啱好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二台通识六十秒。 过农历新年，唔知大家最中意嘅系乜嘢？系可以去拜年斗利是，亦或系可以食各种嘅贺年食品呢？喺亚洲唔同嘅地方都会过农历新年，而各地嘅过节食品咧都有唔同嘅特色。例如韩国就有传统嘅甜品药果，佢以蜂蜜、芝麻油同小麦粉混合，整成钱币嘅形状，然后油炸而成，有健康就是财富嘅意思。而越南人呢就会食用芭蕉叶包成的方形种，材料有糯米、绿豆和猪肉，包得越厚实就代表越吉利。而近年深受香港人喜爱的捞起，就有捞到风山水起的意思，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过年的时候必食的菜式。在一大的碟上面铺满了生鱼片、生菜丝、芹菜丝、萝卜、姜丝等等色彩缤纷的食材。食之前所有人齐齐企起身，拿着筷子捞晒所有的材料，一路捞一路嗌捞起捞起，捞得越高就代表新一年越能步步高升。不过无论食乜嘢地方嘅贺年菜式都好，记住要节制，如果唔系好易肥咗都唔知噶。喺度祝大家新嘅一年健健康康，笑口常开。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六十秒。 三百，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哎呀， 友你好啊， 两个辛苦啲，你哋都好啊。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 好啦，同各位司机大佬拜个年啦，希望大家货如轮转，但係最紧要係咩呢？出入平安。 路路亨通。 係呀，路路畅通，身体健康好紧要啊。 唔好俾人抄牌，自己亦都唔好扣分。 冇错冇错。 同埋我会话唔单止淨係同司机大佬拜个年啦，所有道路嘅使用者呢，希望即係嗰啲咩交通意外呀嗰啲呢，即係耐唔知你见到好痛心㗎嘛。全部一样嘢呀都唔发生呀。 我成日都会觉得嗰个口号好好㗎，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呢，我真係觉得係啱需要做，不过做唔做到就真係要睇下阁下啦。 係啊， 咁每人做多步呢，其实可以真係零意外嘅。 係啊，嗱，今日我哋司机大佬呢，我哋可能会有两个唔同嘅方向啦，不过呢佢嘅目标都係一样嘅，都係讲緊同防疫有关嘅嘢。 当然啦。 係啦，第一个呢，我哋就想呢，即係探讨下，呼吁下，同埋呢同边啲人倾下计呢，就係、喺路面上面呢嗰啲公共交通工具嘅司机大佬又或者乘客。 嗯， 在现在这个疫情比较大家都紧张的情况之下，我们很想知道的士大佬、小巴司机、巴士车长、地铁车长就好一点，他自己一个 车笼里面、相对其他这些即真的会跟乘客有比较紧密接触的这些司机大佬、在这一轮里面呢，你哋嘅防疫工作做成点咧？ 即系喺个车厢入边嘅一啲嘅清洁啊嘅工作，大家有啲乜嘢特别嘅措施，定系其实唔使啦，戴咗口罩就解决啦。有人真系咁谂噶吓， 系啦系啦， 都戴咗口罩啦，咁真系冇事噶啦。但有阵时，譬如你讲的士啊咁样啊，唔系净系阿司机大佬一个坐噶嘛，有好多人坐噶嘛，又会唔会做咗啲额外嘅工作去即系清洁一下咁样 咧？系啊，嗱，即系嗱，车厢嘅清洁啦，你可以打嚟同我哋讲下啦。但系第二种咧就系话，即系你自己有冇都有客冇客都戴口罩？如果有客嚟嘅，特别系的士大佬，因为个车厢好近啦，你会唔会都喺度睄下个乘客咧？如果冇戴口罩嘅，你会唔会都话阿哥哥，你会唔会都戴翻个口罩啊？ 或者自己有冇提供一啲免费口罩俾一啲上车冇戴口罩嘅人咧？喂，佢唔戴嘅，你系咪可以提供翻保障自己啊嘛？唔系话傻咗人啊，个心态要转啊，要保障自己嘅。 目测啊吓， 目测 呢一个礼拜我搭的士嘅经验咁都唔少嘅，拜年又去呢度去嗰度咁啊嘛。琴日都奖励下自己啦，初三开工啦，系咪？ 你有啲事唔奖励咁样啦？你个仔又成日都搭的士 是因为永安呢样嘢真系， 佢知噶，唔使惊啊！系啊，佢都我都请埋佢搭， 因为永安都搭唔少啊。 系啦，唔系永安又搭得少，佢好悭钱噶佢。但我目测啦，系100% 嘅的士司机咧，都系有用口罩嘅。 真系好啦， 就算系有阵时你截的士喺条街度，未必系坐上嗰架的士嘅话咧，你都会见到嘅司机大佬咧都系戴住口罩。琴日咧啱啱即系请我翻屋企个司机大佬咧，仲好倾啊，大家喺个沿途都喺度倾咁样。我都讲咗句，我话啊，司机啊，咁你嗰一日揸，譬如当你揸9个钟头车啊。其实你戴住9个钟头口罩嘅，我话都真系辛苦你啦咁样。跟住司机大佬都话冇办法啦，不过戴戴下都惯都 OK 噶啦咁样。 命仔要紧啦，系咪先？ 系啊，我真系好少会见到 100%， 即系我未试过上一架的士咧，嗰个啲司机系冇戴口罩嘅。咁呢一样嘢咧，佢都系做咗最基本嘅第一步，就做保护自己先。 系啊。 不过我反而见到有小巴司机车长咧就 系我见到我都冇， 系咪啊？ 系啊，但我自己有戴咯，咁我都唔可以要求你做咩唔戴口罩啊？ 所以嗱，呢个就系睇下咧各位司机大佬呢个做法会点咧。嗱，同埋你调转咧，如果你见到乘客咧有带冇带咧，你会唔会有特别措施咯？我谂紧咧，就是、的士大佬会唔会见到？喂，如果截车会冇戴口罩咧， 就冚旗。 佢惊咗佢，唔系嗱，同埋另一样嘢， 我睇唔到，唔得 嘅。呢唔系另一样嘢，我觉得真系紧要啲嘅。究竟呢一轮咧，如果喺机场啦、关口附近咧，即系都有好多的士上落客嗰啲噶嘛？嗰啲的士大佬或者嗰啲公共交通工具的朋友咧？心态同埋个防备又点样咧？ 嗱， 好正常嘅，因为而家你知道咧，嗰度就系关口咧，就系第一线啦，有外来游客，你唔好话就系大陆游客啦，你边度游客都会入嚟噶嘛。咁你亦都知道咧，即系而家香港有机会确诊嗰啲都系输入型嘅。 系。 咁嗰度，如果你仲喺嗰度兜截生意嘅时候咧，你会 高危啊，高危啊。 系啦，你会点样咧？会唔会而家咧，即系又系嗰句啦？ 个防疫措施系做得够唔够咧？ 系啦，如果你接载嗰啲你知道系游客，仲要系内地游客嘅话咧，咁当然你唔会知佢籍贯省市喺边度啦。咁、你又会点应对咧？你会唔会真系可能咧嫌钱声咧有啲惊咧？就喂，都系唔好制啦。呢轮咧喺嗰度就兜少两转啦。咁样 有啲惊都系一个。 系啊，即系究竟会唔会咧？嗱，呢啲我哋都想咧，啲司机大佬咧，你可以打嚟讲下咧，1872388，1872388，因为我哋都好关注就系、是。 佢哋真係第一線呢，可能係就再 接觸一啲你根本唔知佢嚟自邊度嘅人啊嘛，你咪一樣前線啫嘛，司機大佬。 係啊，所以你可以打嚟同我哋講下啦。咁然後第二呢就係、你自己個車廂嘅消毒清潔呢有冇即係額外去做咁樣囉。我見到呢內地同台灣呢佢哋都有一啲即係加強嗰啲措施都有做到咁樣嚟 㗎，係啊。其實咧當我有車嘅時候咧，我一直都好想買個空氣淨化機咧，因為有車用㗎嘛，有啲擺到㗎，唔知佢有冇人咧真係喺個車裏面擺咗呢啲叫空氣淨化機，佢覺得個功能 O 唔 OK 有效咧咁。 我都有一個喺度，我有一個裝咗喺個細路個座位前面咯。 有用到嘅。 但其實咧冇得知道佢有冇用㗎嘛， 因為冇得比較，即係好似你拜攝太歲啫嘛。你永遠攝咗就好似其實真係心安理得嘅啫。你點知如果你唔攝嘅話，可能好啲定係衰啲？因為即係一生活一次，你唔知噶嘛，係咪？ 嗱，我呢度咧就有一個咧內地嘅，佢哋咧喺呢個睇下先嚇、 啊。我哋歡迎電話， 係啊，歡迎電話先， 18723888，歡迎各位司機大佬打電話嚟講下啦。當你接載乘客嘅時候，你個心理質素係點樣咧？好戰戰兢兢啊，定係唉都 OK 啦？哎呀，我自己戴咗口罩就得啦。同埋各位乘客，當你上公共交通工具嘅時候，你覺得個車廂個房即係叫做清潔程度 O 唔 OK 啊？ 係啊，司機又會唔會呢一段嘅時間咧，喺對你架車咧有額外啊，點樣去消毒啊，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電話號碼咧就係18723888。 嗱，我呢度咧就係一個大陸咧，就係青島嗰度嘅，佢哋個的士咧原來有啲咩嘅措施咧都幾好嘅。 哦， 佢哋原來咧就已經喺唔同佢哋嘅道路咧，即、就、係、是、我諗一啲繁忙道路咧，就設置咗呢個咧的士疫情防護消毒站。 哇！ 咁會點樣做呢？佢就話咧，工作人員咧就會喺現場咧為咧出過車嘅嗰啲的士咧就提供免費嘅消毒服務。咁佢話咧進一步會點咧？所有的士司機，因為佢哋都有嗰啲公司啊嘛，即係嗰啲發達的士台啊，好發達的士台。咁咧呢啲員工咧就會一日兩次咧一定要檢查體温嘅。出發之前咧，出車之前咧就要做體温檢查啦。咁如果咧過咗37.5咧就要隔離嘅。咁咧每個的士司機都要戴口罩。每用完一次，譬如话接咗一个客咧，佢话一定要用咧洗手液去消毒啦，洗手啦，同埋每日咧一定要有两次咧全车消毒咯，包括抹个嗰、那个咪标板啦，胎盘啦，嗰、那个门嘅扶手啊、车厢啊，总共系几多咧？84处、哦。 84处，即系车有84个地方要抹。 佢话系啊， 定系有84个站，大家可以去做呢个的士的清潔。 唔系，84消毒液，哦，唔系啊，我谂84消毒液咧，应该系讲佢嗰个即系酒精含量定唔知乜嘢嗰啲啊。总之就话咧，佢哋会有咁多嘅呢一啲嘅消毒措施会做咯。咁佢起码咧，嗱，我觉得有个好咩？佢有个点啊嘛，即系等咧啲的士大佬咧，佢哋就会定时定候咧喺嗰啲即系防疫点度咧就会有呢啲消毒咯。咁唔知我哋香港啲的士大佬佢哋个站头啊，或者佢哋自己公司有冇呢啲提供俾佢咯？ 但我听到你头先咁样讲咧，好似就唔止净系咧嗰个发达的士台啊，即系唔系佢哋自发性，系咪佢哋嘅政府有呢个特别嘅要求，需要佢哋去咁样做咧？即系我就咁听嘅时候咧，我即刻 check 翻究竟青岛市嗰边咧呢、這个武汉肺炎嘅疫情有几严重咧？ 多唔多啊？ 嗱，我睇到呢个咧就系、是、两日之前嘅数字嚟嘅，确诊有27宗咯，咁样。 啊 ，sorry， 唔系，青岛市系6宗，成个山东省就27宗。 哦， 咁其实如果6宗嘅话，即系好似仲少过香港。 系啊，佢哋都好严谨啦，已经。 但已经咁严谨，即系我呢样嘢，我觉得香港政府系需要向人哋学习噶。 系啊， 因为国内嘅城市啫，嗰、那个确诊嘅数目比我哋香港仲要少嘅时候，但系嗰、那个对于嗰啲司机大佬嘅保护有咁多。 系啊，嗱，所以呢、这个第一啦，都希望大家可以打嚟讲下啦，18723888，18723888，我都知道你有啲电话系打紧噶啦。 系 啦，嗱，另外咧，我哋都双龙出海啦。我哋个交通咧就再扩远啲，头先嗰啲都系市内接送嘅啫。 系啦，咁啊，即系大家就上的士或者想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情况啊。但系 而家我哋讲紧过关交通， 我哋都有过关啦，系啊。咁总有人系要翻大陆啦，总有人要喺大陆翻落嚟啦，咁总有人要飞出去，即系搭飞机出境啦。有啲人翻嚟香港嘅，咁啊，因为即系我哋都好流量，我哋都未话去有啲咩禁制啦吓。咁啊， 有湖北省嗰啲咪唔嚟得咯。 咁系啦，咁 但系。去过都话唔嚟得咯。 咁啊，希望大家咧可以即系大家你有出关啊、入境啊等等嘅嘢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而家你哋嘅过关情况咧？ 系， 究竟 俾个例子你啊？ 系啊， 系啦，嗱，我有个朋友，琴日 在內地回香港，香港人嚟嘅，坐大陸嘅航空公司牌子嘅飛機。 OK， 一落機佢就有講到佢落機嘅情況，係啊， 點講 嘅？佢就話冇人 check 嘅，因為大陸機都冇人 check 啊，即係全機人都冇人 check 啦。 check 乜嘢 啊？即係 check 下佢哋嘅其他嘅情況啊，咁樣。 體温啊，嗰啲咩都冇。 佢話咧，當佢咧坐完嗰啲嘅列車啦，就去到過關咧，未上扶手電梯嗰度，平時咪有兩位嘅工作人員咧會做一個抽樣嘅檢查 啊，咁 樣。如果你戴住帽，叫你除帽嗰個位嘅，佢就話咧呢一個位置係照樣有嘅，不過同平時一樣係零加強嘅，都係嗰兩位嘅員工嘅啫咁樣。另外健康申報咧，需唔需要填嘅咧？係唔需要填嘅。 係啊， 所以佢話。睇翻咧，嗱，我呢位朋友佢落機翻到嚟香港嘅情況咧，就話平時有嘅嘢咧，照樣都係有嘅，而平時冇嘅嘢咧，就照樣係冇嘅，即 係 冇加到任何嘢，冇特別嘅。但大家都會見到，哇！其實而家大家平時出街都加強咗好多啦，班機喺內地嚟香港嘅係咪？ 係。 咁但係就係咯，一樣咁樣咯。 喂，老實喎，你個朋友佢自己有冇擔心咧？佢有冇話佢喺邊個省市翻嚟？ 我可以試下揾一揾個資料嘅， 係咯，同機都喺大陸過嚟。咁即系话，其实都唔多少唔少有 真的一定惊噶啦， 因为而家咧嗱，其实两样嘢，我哋唔好真系咧，唔好太过有嗰个感情用事，就话你而家咪歧视大陆人唔关事，咁啱个疫情喺大陆嚟咁解啫。而家咧，我哋担心嘅就系话，如果你系无论你香港人定咩人都好咧，因为病毒唔睇身份证噶嘛， 系啊， 你如果你翻咗大陆，你再翻嚟嘅话咧，理论上吓。你同一個喺大陸嘅人直接嚟香港咧，係有同等風險嘅機會嘅。講真㗎，真係 應該要自我隔離14日，唔好接觸其他人先，起碼都。 即係所以其實如果佢翻咗嚟咧，一嚟就最好自我隔離啦。如果唔係咧，可能佢都盡量見少啲人先。 我咪就話， 因為14日潛伏期，你都唔係唔驚，同埋佢最緊要佢去咗邊笪地方。你話如果佢去咗西藏好啲喎。 啊，係啊。 西藏係全國唯一淨土，暫時冇感染個案嘅。係啊。 唔係，咪當然啦，你自己都知道自己嘅情況。不過 我朋友喺廈門翻嚟嘅， 廈門福田嗰度都有㗎。係 啊，邊度冇啊？就得一棟冇啫嘛，而家 得西藏冇咯，係啊。 唔係咁，但係因為你全機裡面你唔知其他嗰啲嚟自邊度㗎嘛，咁 係啊。其實點會唔驚？我諗每一個市民都驚㗎啦。更加驚嘅就係話原來你。即係大家都驚啦，但係點解好似啊嗰啲嘅疫症嗰啲檢測咧，好似幾簡單喎？你 得個表唔係講緊話個個都要填嘅咩？ 原來佢就算填咗，你收噶嘛？你交個表咧，可能原來你唔填 我個朋友就話唔需要填申報 表，香港人唔使填，大陸人先 唔關事啊，應該入境嘅人就要填噶啦嘛。 係 所以咧嗱，我哋呢度咧又可以拋個波出嚟啦，因為應該有好多朋友咧，佢可能喺飛機。喺高鐵，又或者係其他羅湖啊、落馬洲啊、深圳灣口岸咧， 係東鐵啊， 或者港珠澳大橋啊，咩地方度咧？你有呢啲來往嘅經驗嘅話咧，喂，同我哋講下， 即係而家嗰個檢測係點樣咧？ 係啦，唔同關口嗰個檢疫工作做成點？ 澳門都可以講下， 係你去澳門係點樣嘅？ 新年期間可能我都去翻去探親啊，我係澳門親戚朋友係咪先？ 係啊，因為阿祖個朋友嘅經歷咧就好似真係比較自由行嘅，好自由自在嘅。 翻嚟香港嘅時候， 係啦，咁你遇到嘅情況又係點咧？你自己有冇話如果即係焗住唔知探親定點咧，翻上去？ 其實澳門好明顯係一定有唔同，因為我已經睇到一個報道咧，澳門航空啦取消。超過100條的航線呢就是呢飛去台灣或者內地的。咁你見到啦，即係你又唔可以話人哋封關定係乜嘢嘅，但係佢個航空公司呢做少咗嘅話，咁咪一定會少咗人去到佢個地方啦。呢個係一個步驟嚟㗎，超過100班嘅飛機喎。咁你諗下啦，每班一個人都有100個人少咗嚟啦，係咪先？ 如果你係空中服務員呢或者地勤嗰啲呢，呢輪你哋心情啊又或者嗰啲防備又如何呢？所以我哋都好想听下嘅，香港嘅陆路交通公共交通工具嘅司机，你可以打嚟讲下啦。真系同出入境关口嘅嗰啲嘅职员咧。朋友咧都歡迎你打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問題點解會散得咁多地方都有啊？就係、是、因為經過啲交通上面嘅嘢，就先傳到人哋嗰度啊嘛。咁所以其實喺飛機啦、船啦、火車、鐵路等等嘅地方都係一個高危啊！都歡迎大家去講下而家個情況係點樣啦。 電話號碼 係啊，1872388，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啦。各位司機大佬、各位乘客都歡迎啦。 世上偶遇也是重遇，要是这样孤独又何不专心著书，情感卡糟蹋都活该奉献， 似痊愈，拼命爱下个，但为何伤口不退愈？情人不该比较新旧，计赢或输，为何又拒绝同住？我要做个放下你的我，苦等某天被前度倒河，可惜笑得比喊痛苦，宁愿看不破。我放下你却未放低我，懦弱还是未能面对，可是错何苦还要委屈我？努力过活拼命无恙，我没有事却又为谁争这安慰奖？无非很想你想念我善良，我被背叛没法扮原谅，要扮伟大却又未如我想象那样。失恋仿似心脏中拳内伤，无能力顾及形象，我要做个放下你的我，苦等某天被前度倒河，可惜笑得比喊痛苦，宁愿看不破。我放下你却未放低我，是未能面对，可是错何苦还要继续高估我？ 拼命无恙啊，佢系林家谦啊，电话号码1872388啦，呢个时候就唔好拼命啦，我哋希望大家真系安然无恙嘅，系啦，电话旁边有朋友可以打嚟啦，我哋今日想听一下啲公共交通工具嘅司机大佬啦，又或者出入境关口嘅朋友嘅，你系边个 ？Hello， 司机大佬，大家好。 Hello， 黄生你好，恭喜发财。 喂，恭喜发财、 啊， 早晨啦、 啊， 早晨、啊，身体健康， 好 啊， 大 家咁话。 系啦，黄生你系乘客定系司机大佬啊？ 我又系乘客，我又系司机。 O、okay, K， 都系嘅。你边个行业啊？ 的士司机 ， 讲嚟听下先。呢轮点啊？你哋开工 有冇心惊胆跳，或者屋企人叫喂，不如唔好开工啊？咁样 屋企又冇话心惊胆跳啊，但系屋企人会提醒翻，会戴口罩咯。 系 OK， 系 咁，你系咪都长期揸几多个钟啊？戴几多个钟咁样啊？ 我一间窗咧，平均嚟讲8-9个钟头啦， 都戴住嘅。咁喺个车厢里面咧，即系譬如如果有阵时遇到啲乘客，哇，佢唔生性嘅话，哇，咳两声啊，嗰啲其实唔系即刻惊弓之鸟咁，会突然之间好惊噶，黄生。 梗系咪即刻车去医院啦，好唔好 啊？又唔会，即系即系譬如我自己咁样啦，我会开翻少少，即系开翻少少门窗咯， 系 因为呢个车辆嗰度 系啊，方便流通 吓。你讲下你哋而家咧，每日开工咧，你大概会做啲咩准备功夫咧？即系同平时未有疫情之前有咩唔同啊？ 其实我自己嚟讲，我都系做翻自己基本嘢咯。譬如最多就戴口罩同埋清洁个车厢咯，系啦。 你用咩方法去清洁车厢啊？有冇特别消毒定 用呢个消毒水？ 消毒水， 消毒水稀释咗，跟住抹下个车厢个内笼。 系系。咁你 做一样嘢就洗埋个嗰、那个空即系空调嗰个隔尘网。 哦，系系系， 呢个都紧要。 即系如果唔系就冇用啦，即系已经有啲污糟嘢黏附喺嗰度咧，佢又再吹翻出嚟就一镬熟啦，真系。 温床啊嘛，嗰度就养住佢哋嘅地方，梗系要好咁清洁佢哋啦。 喂，咁你而家有冇接乘客嘅时候咧，你会唔会见到咩地点你会特别拣啦？又或者你见到啲乘客上嚟规唔规矩嘅咧？ 啊，唔系，同埋你会唔会见到咧？如果冇戴口罩嗰啲，佢又扬手，佢又扬手要接你。 有百无禁忌啦，即系我自己眼见咧，啲乘即系一般市民咧，都个意识系提高咗噶，自己主动戴口罩去。是比较占多数的，而家 系咁好啊，咁啊好啊。咁你有冇特别会避忌咧？某啲地区你会惊咗，即系譬如头先我哋讲咧关口咧，其实你觉得啲行家点噶？而家对呢个地方 關口其實我哋都少去，因為你而家個人流少咗咧，相對個客量去關口個客量係少咗㗎。 哦，但係都唔會特別、特別話避開呢啲地方或者醫院啊呢啲都唔會特別驚嘅。 都唔會好似都唔會咁啊！你有乘客需要去，我哋都照去噶啦。 O K， 即係咁樣講。 係啊，咁啊好啊！嗱，呢個就係一個咧，多謝你先。呢位司機大佬咧就係、做足安全措施，同埋咧非常平常心啊，即係又唔使太驚咁多嘅。咁啊，其他朋友都可以打嚟啦，1872388。你有冇啲特別嘅防疫措施咧？如果你係關員啊，過關嘅乘客嘅話咧，經驗又係點嘅咧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依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内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持续，国家卫健委公布，过去一日30个省区市新增确诊病例1771宗，最多26人死亡，其中湖北省新增死亡个案24宗，北京1宗，海南1宗，累计确诊病例4515宗，106人死亡。国家卫健委一共派出7个督导组。分別前往北京、河北、上海、河南、湖南、廣東、四川，合共7个省市，開展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督導，重點督導聯防聯控機制運行、值班值守、疫情監測落實、醫療救治工作、街道鄉鎮社區村防控、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疫情防控等情況。人民日报报道，国家卫健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第四版，指出新型冠状病毒主要经呼吸道飞沫传播，亦可以经接触传播。方案说，潜伏期一般3至7日，最长不超过14日。老年人和本身有疾病人士感染后病情较重，儿童和婴幼儿亦有发病。兒童病例症狀相對較輕，新型冠狀病毒同 SARS 同源性達85%。政府宣布各部門在農曆新年假期之後實施特別翻工安排，除了提供緊急和必須公共服務的人員之外，政府僱員在假期之後無需返回寫字樓辦公，而是留在家中工作。政府發言人表示，有關安排是為了盡量減低疫情在社區擴散的風險。安排暂定实行至到下个月2日，政府到时会再检视情况，并呼吁私人机构在可行情况之下作类似安排。美国 NBA 球星高比拜仁坠机意外身亡，联邦航空管理局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人员抵达现场检视直升机残骸，着手调查坠机原因。当局亦都派员整理事件中9名死者的遗体。调查方向将集中在天气方面，有专家指出，事发的时候非常大雾，就连当地警方直升机都因而停飞，质疑高比拜仁的私人直升机为何会获准起飞。报道又引述指，涉事的西科斯基 S-76 双引擎飞机发展完善，在全球广泛使用，即使在其中一个引擎故障之下仍然能够飞行，估计意外涉及机件故障的机会不大。为了悼念高比拜仁，美国多场 NBA 比赛都有特别安排。湖人原定在当地星期二对快艇的赛事宣布延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渐转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天晴干燥，朝早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气温回升。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寒冷天气警告同时生效。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一些特别的巴士服务。为了配合大埔林村许愿节，直到2月9日，九巴都会提供特别路线63R 来往大埔墟站至到林村许愿树。直到今天下午4点期间，63R 线亦都会途经广福村。另外64K 线亦都会按需求加强往返锦上路站至到林村许愿树的服务，乘客请你特别留意。另外现时昂坪360的缆车服务已经是暂停，直到另行通知。在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雅山花园一段是车多繁忙。隧道方面，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畅顺。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开工大吉啦！嘉怡甜甜俾封开工利是你啊！ 多谢老细， 乜封封利是咁大封啊？ 因为我要预留住你哋帮我检查公司啲设备。 哦，系咪检查流动式通格、电力装置同埋吊船啊？ 预留住你 check 埋机械设备临时结构、物料吊重机。 喂，咁封利是要大啲、啊。 咁不如大家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啦，嘉宾有佢。 长假期后勤打点，确保安全零风险。我系谭嘉怡。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还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肺炎疫情、流感高峰，对抗疫情从个人卫生做起。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教授， 在人多的地方是戴三层的外科手术口罩，能够有效预防飞沫的传染。一般的外科口罩是有颜色，接纹是向下的一边是向外的，要盖住口鼻和下巴，轻轻地按实在鼻梁的铁线。除低用过的口罩后，记得是用碱液洗手，洗不到手是要用酒精搓手液暂时代替。 健康香港，同心抗疫。 喂 Fanny，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拜个人。 我哋翻嚟十二点半之后嘅风骚快活人啦，再讲多次天气先啦，因为都好多嗰啲警告信号啊吓。 好，14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系65%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号加埋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大家小心小心啊吓。 系啦，嗱，今日司机大佬咧，我哋就想问下咧，喺路面上面公共交通工具嘅司机咧，你觉得你同乘客嗰啲防疫做成点啦？同埋出入关口，究竟嗰啲职员啊，又或者旅客咧，又保护自己咧做成点嘅？咁啊，电话旁边又有朋友打嚟啦噃。 Hello， 你好，恭喜发财。 Hello， 恭喜发财，是不是 Jojo 啊？ 是啊，恭喜发财啊，三位主持人。 你好啊， 你好， 你好，好甜美啊，把声真 系。身体健康。 系啊，我 keep 住你把声永远都咁靓啊，个样永远都滑嘟嘟啦。 系啊，甜如豆沙咁样啊。系啊，喂，你去咗边度啊？ 其实我去咗隔离澳门嘅。 哦，隔离澳门啊？ 你几时去澳门啊？ 几时去？几时翻啊？ 其实我是年29去初二回来香港的。 OK。 咁就是咁其实呢，我全程都是坐金巴啦同埋发财巴嘅。 是。 咁就我其实呢同啲細路仔呢入赌场嘅酒店啦，佢係大人同小朋友呢係密贴呢要你量个体温啦。 OK。 跟住呢入到去赌场卡斯诺嗰个赌钱呢，我哋每个成年人呢又系密切量体温嘅。咁我觉得呢样嘢系做得好好囉。 咁同埋啲可观嗰啲人咪全部戴晒口罩㗎啦。 係呀，啲可观全部戴晒口罩，同埋里面系水晶鹅飞。我成日去澳门呢嗰边都系好少见到咁水晶鹅飞。 即系冇人呀、啊、赌场里面。 我睇到有个数字呢就话呢年初二呢澳门同旧年比呀、啊、赌场嘅客人呢少咗 80%。 哇。 係呀、啊、我相信，因为我真系亲眼睇，我行咗四个赌场入面都系冇乜冇乜耐。 系，但系我话有冇斩木啊咁？ 冇啊，我都系睇下我啲朋友咯。 咁唔系啊，你哋都有即系，唔系即系话比平常咧就少咗好多啦。咁因为佢哋都封关， 但起码有一样嘢咧，就系咧你去到好多唔同嘅地方，佢哋都要量体温，呢一样嘢就令到 Jojo 个心系安啲啊，系嘛？ 系啊， 系啊，系啊，同埋咧，我想讲咧，即系 compare 翻咧香港嗰度，即系比较。 唔係好電咯、啊。香港點解咁講咧？係我係坐金選擇咗坐金巴翻嚟香港嘅東涌人工島落。咁咧佢好搞笑嘅，淨係放小朋友咧先嚟量體温，成年人係唔需要嘅。 哦，咁嗰個健康申報使唔使填啊？ 都唔需要嘅。 但係佢有冇派嗰張紙要你填㗎？ 都冇， 乜都冇。 初二系啊，乜都沒 初二翻嚟就乜都冇，反而小朋友咧就要量体温，大人咧连体温都唔使量。但你喺得澳门嗰啲赌场就唔好话个关口啦， 全部都要量啦。 已经你入去已经要全量啦， 出出入入都要都啦。 系啦， 系啊系啊，所以我想讲嘅系香港嘅防疫嗰个安检系真系赞见。 系 咁， 系 咁同埋我想讲嘅係佢赌场呢嘅職员呢坐发财巴亦都做得好好，点解呢？因为我睇到我朋友后面队嗰位内地人呢，佢哋两父子係冇戴口罩坐嗰啲 shuttle bus， 跟住个職员好大声同佢讲，你哋唔戴口罩係冇得俾你哋上车嘅。 哇，咁劲㗎原来。 对唔住，即係忍唔住拍手掌。 你咪就头先我话啲公共交通工具究竟会做到几足啦，原来佢咁严㗎会。咁跟住点啊？ 咁好欣赏佢哋咯，即系会安心啲。 咁佢哋就攞翻个口罩出嚟啦，嗰度 系啦，即刻要戴 咯。哦，嗱，衰 啊， 即系 有都唔戴。 你话如果佢冇咧，你同我讲话我买唔到咧，我会原谅佢噶。但如果你有，你特登唔戴又何苦咧？真系。 咁、哦、另外咧，嗱，讲咗咁多唔同交通嘅状况啦，即系问多少少就澳门市面嗰个气氛咧，你觉得嗱，香港真系如临大敌噶嘛？我哋见到就澳门又点咧？因为大家嘅措施唔一样，我就真系真心咁讲，我够胆咁讲。澳门的措施好过香港好多，佢哋嘅系咪佢哋都冇咁紧张咧？令到佢哋嘅市民可以， 因为其实咧，我大三巴或者人多地方反而少咗出去， 就唔敢去嗰啲啦。 依留喺酒店入边同小朋友玩，我就唔太清楚。但系咧，真系冇乜旅客咯。 OK， 人啊真系少啦，咁就真系。 但你出发去澳门嘅时候咧，你有冇都担心过噶？即系因为好多人都唔学你话斋，啲赌客都唔敢去咧。你去玩嘅时候，你有冇少少惊咧？都 其实我自己会觉得，如果小朋友留喺室内玩嗰啲 kids room 嘅地方咧，如果系多小朋友咧，我就唔会俾佢去。但系即系里面连 kids room 都冇乜，同埋如果真系系啊，同埋真系如果比较多内地人嘅话咧，即系唔系歧视啦，咁就。都是不会被他们一起埋一起玩咯。 OK， 即是唯有你去到又再自己做一些人流管制啦，真的即是市民自己做人流管制，人多咪不要去咯，咁样。好 啊。是啊，同埋香港是啦、啊、澳门那些个个都戴口罩，回来坐的士都是个个司机大佬都是戴口罩，个个都做得很好啦，但是香港的关呢真是做得封得不够快，这件事真是慢点。 O、okay, K， 好啦，多谢晒你，黄小姐。 多谢 Jojo，Jojo 真系，拜拜。点解我讲到黄小姐嘅？ 因为头先咧有另外一位 嘅朋友，第一位系黄先生， 有一位嘅朋友咧打咗电话俾我哋，佢就话咧， Jojo 系姓黄噶， 唔系啊？ 不如你听我讲啦，好唔好啊？我咪答紧你咯。头先阿主过嚟同我哋讲过，另外一位嘅听众就黄小姐，佢就打咗电话俾我哋、 哦， 但佢就唔想播出街。 嗰、 那个消息咧，但系觉得咧，佢都想同我哋分享，亦都希望我哋咧同听众分享下嘅，因为都有讲到啊，佢先生。即系我哋讲到所有嘅机场啊，各方面嗰个防疫措施是如何啊嘛？阿黄小姐咧就话佢嘅先生咧就喺机场度工作嘅，不过好似咧就冇口罩提供， 系啊，话俾个口罩俾佢哋， 即系你谂到啦，即系第一防线嚟噶。而家嗰啲嘅例子，确诊嘅例子都喺外地传入嚟香港噶，但喺机场工作嘅朋友，佢哋竟然冇口罩提供嘅话，亦都唔代表嗰啲员工咧可以喺街度买到噶嘛？我听到我就觉得哇，火都嚟啊！ 惊噶， 同埋咁样。应该做前线工作，即系为香港市民服务嗰班员工，我觉得 即系警察唔会冇枪俾佢出去巡逻噶嘛， 冇面罩、冇眼罩， 系咪 佢 咩都有噶嘛？咪即系举一个例子啫，即系佢哋需要佢哋有嘅武器啊、仪器系需要提备。 咁点解做前线系冇啊？ 系咁唔通即系话叫嗰啲咧，即系帮我做 ambulance 嗰啲嘅朋友救护员咧，佢哋唔通叫佢哋自己带咩嗰啲咪搏探测器啊嗰啲咁样啊？ 或者嗰啲叫做保护衣啊？ 系啦，嗰啲要提供噶嘛。 嘛， 真系唔掂 当，真系嬲。 系啊，所以都希望咧，即系如果仲有啲做机场嘅朋友咧，因为头先阿黄小姐可能佢电话就唔方便啦。咁、如果你哋咧都有啲相关情况，会唔会原来我哋当系个别嘅，会唔会第二个地方就有口罩 嘅？咁样系 啦，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即系更新一下嘅。 因为明白，即系大家都讲紧系口罩好缺货啊。咁但系问题系，作为一个前线服务员啦，咩机构都好啦，你只要提供服务俾市民嘅时候，佢哋啊对接触咁多香港市民啊或者其他旅客嘅，都要俾翻佢哋咯。 老实讲啊， 呢个最基本嘅咯，系咪？ 我特别想听系空姐，你知点解咧？因为咧，如果你睇翻新闻咧，一个礼拜前吓，即系未爆到最劲嘅时候咧，佢话咧原来咧有一间航空公司啊。正是准许咧飞去武汉的机组人员咧就戴口罩，其他机组咧如果你想戴口罩咧系禁止噶。 嗯， 后来俾人哋炮轰完之后咧先放宽翻。 系 啊， 我亦都有听到另外一个例子咧，就是一个香港的航空公司啦，有一位嘅朋友咧就由内地喺香港转机就去咗呢个洛杉矶，去到洛杉矶之后咧就发现佢系确诊咗嘅。咁但系咧跟住嗰啲嘅机组人员咧想问翻个公司，咁究竟嗱我知道嗱我就做嗰班机噶啦，咁佢系坐边一排？咁啊，即系俾大家一个知字都好啊，好似咧嗰个航空公司咧都冇同佢哋嘅员工咧、分享呢个资料啊。 系啊，嗱，如果你都有做航空公司嗰啲朋友咧，可以打嚟讲下啦，1872388 1872388电话旁边有第二位朋友，阿华。 系你好， 系华哥，系恭喜发财， 新年快 乐， 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大家身体健康啊， 一定要，系啊，有咩要分享？ 冇啊，我系负责做嗰啲中港两地嘅商务车嘅，咁啊两边走，车啲客人上落咁样嘅。 系，咁点啊？而家呢？ 咁咧近，咁咧呢一两日咧见到咧，我哋喺大陆落嚟咧过关开车落嚟咧，佢哋过关之前咧要先开始填呢一个健康申报表啦。 系啦 ，咁咧但系佢哋嗰个安排就比较差少少啦。咁因为本身嗰个设备啦，同埋第一日开始喺年初二咧。佢哋連嗰啲 form 都唔夠啊！去到派咗個零鐘度就已經停曬，就要開始加人先可以俾到旅客填。 係，即係開頭呢啲就唔 介唔介意講啊？華哥邊個關口啊？ 我係黃江嘅。 黃江嘅係，即係話佢喺內地入嚟香港嘅嗰一刻咧，已經有填嗰個申報表啦。 係啦，咁但係因為可能第一日初我開始行呢個措施咧，變咗佢哋嗰個預算又唔夠啦咁樣。 咁其他咧，譬如嗰啲咩消毒液啊、測體温嗰啲嘢，做得足唔足噶？ 佢哋入到裏邊有喺呢個過境大廳裏邊已經有嗰個探測體温嗰個系統噶啦。 系，但系咪个个都要 check 噶？因为咧，我哋又收到有啲信息咧，有啲就话都系求其肥两枪咧，有啲就唔使肥都照过咗噶嘛。咁你见到嘅系咪都个个都有做呢个测量嘅咧？ 有嘅，因为我哋分开嘅，司机就揸住个车喺另一个通道自己过，咁佢哋乘客咧就落入去大厅里边自己过，咁大厅就有嗰个设备啦。 OK， 咁而我哋司机另外过关嘅时候咧，都要填表，一样要填翻表，有冇写翻14日内有冇去过武汉啊、湖北啊之类啦，有冇发烧咁样嘅。 系， 咁另外咧都要探体温，每一个司机都要探体温先可以出关。 系，喂。咁嗱，老实你系做中港运送呢啲即系乘客噶嘛？你自己有冇咧？自己又做翻个封关筛选嘅行动咧？即系会唔会如果有啲客人咧嚟帮衬你咧？你会问定佢你有冇去过湖北先？或者你本身系咪就系喺湖北嗰度嚟先？你会唔会都有呢啲措施啊？ 自从喺寻日凌晨开始行咗呢一个新例之后嘅话咧，我哋都要多问噶啦。 系， 究竟有冇？如果有嘅话咧，基本上就佢哋唔一落嚟噶啦。因为就算你喺上面佢假設佢唔誠實剔咗冇，喺湖北冇去過嘅，嚟到香港呢邊咧，喺入境處呢邊都會多口問佢嘅，有冇去過，有冇逗留過，或者佢嘅證件上面係咪顯示佢係湖北省嘅？ 所以 打回頭噶啦。 係啊，即係話你接客嘅時候會唔會都已經問定先，為你嚟自邊度嘅先？而家都有啦。 咁多嘅朋友有冇一位係大家有冇係湖北啊？又或者有冇多我問佢㗎？ 係，但係咧，你驚唔驚咧？嗱，因為面對同一個情況就係、是，佢如果唔係湖北省嘅人嚟嘅，但係佢去過，佢可以唔話你聽噶嘛？即係呢個你哋自己點防咧？而家 如果佢入境處係會睇佢個 passport 或者佢個通行證，佢會有寫住佢係簽發地或者喺邊度嚟噶嘛？ 唔係，我知 攔唔到嘅。 係啦，唔係，但係佢嘅簽發地，如果佢唔係喺湖北咧，佢譬如佢係福建嘅，但係佢去過湖北噶嘛？咁佢哋呢啲唔使過關噶嘛？因為國內自己通嘅啫嘛。即係你有冇驚嘅就話佢話俾你聽，我冇啊，我係福建嚟噶，我冇去過湖北啊，但係佢原來有啊咁樣。 咁我哋而家都係一視同仁，全部當。 提高防備自己又好。 唯有咁樣，如果即係譬如好似即係如果唔阿華哥咁樣嘅話， 冇生意做㗎啦。 佢即係自己選擇唔做生意咯。如果唔係就真係手停口停㗎啦嘛。又係咪？如果唔做嘅， 但你哋自己嗰行咧，你有冇探聽過咧？啲行家即係都大家唯有擔心住咁開工，定係真係有人會做少啲生意咁樣嘅？ 有都會有嚇，即係有啲可能兼顧比較多啲嘅，佢哋都會考慮。个情况，如果真系太高危嘅话，宁愿呢几日休息。 系啊， 唔系因为真系唔系要危言耸听啊，纯粹就话咧好难避免得晒。咁你 好前线，因为华哥 佢呢个超前线，你直情中港运车入嚟、 啊。 喂，你见到咧内地嗰啲乘客咧，佢哋用你嘅车咧，即系有冇闲谈倾偈咧？佢哋自己意识啊，或者佢哋惊唔惊嘅咧？情绪各方面嗰啲嘢。 未去到咁嚴重之前咧，佢哋個個都覺得係政府會搞掂，冇問題。 係啊， 相信政府，身體健康。 紅仔即刻， 你有 咁 有 嘅 咩？但係然後係啦， 消息咁誇張之後嘅話咧，個個都戴曬口罩先上車噶啦、 哦， 或者係我哋都會預備一啲，譬如搓手液啊喺個車廂裏邊嘅，咁佢有時過完關之後，佢哋要打手指，可能要摸個周圍嘢嘅話咧。抹咗手先好上车 啊！好，即系佢哋都个意识都强咗。咁呢个讲真啦，我哋听到我哋都觉得放心啲啊，因为都系佢哋带嚟嘅啫嘛。佢哋意识强咗嘅话，即系传播个比例咪应该会减少到咯，系咪？ 系啊， 希望啊，希望 系、因为佢哋系因为佢哋之前嗰啲防疫咧系真系差得好紧要、 嗯， 所以佢冇谂住今次咁样。哇！乜原来即系都系谂住小事一宗啦咁样嘅啫，冇谂到系原来可以扩散得咁紧要。 系啊，喂咁阿华哥，你真 系 要自求多福、 啊。真系宁愿 大家都系咯， 你有冇每日系 啊 每日收工翻去都好似嗰啲咩沐浴更衣啊，即系洁净全身咁样先得。 头先嗰个朋友咁讲，翻到去跟住就全车消毒啊， 全车消毒咯、 啊， 做多少少咯，即系非常时期、非常嘅措施啊嘛，系咪？ 系 啊， 好啦，多谢你。 做多冇人 嫌 多嘅， 梗系啦， 身体健康啊，华哥，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 系啊， 拜拜。 拜 消毒湿纸巾啊，嗰啲消毒液咧，喷咧，我觉得都需要啊，即系做多样嘢都唔会嫌多咯，系咯。 系啊，休息翻嚟啊，继续听你嘅电话，1872388。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We were young, posters on the wall, praying we're the ones that the teacher wouldn't call. We would stare at each other, 'cause we were always in trouble. And all the cool kids did their own thing. I was on the outside, always looking in. Yeah, I was there, but I wasn't. They never really cared if I wasn't. We all need that someone who gets you.Forgiving eyes, looking back at me from the other side, like you understood me. And I'm never letting you go. Hey.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佢 Alan Walker featuring 嘅 Ava Max 嘅 Alone 啊， 系啊，呢个时候可能 Alone 真系好啲啊， 系啊，一个人好啲啊， 系啊，不过好难嘅，真系、有冇可能可以即系同啲病菌完全隔绝咧？嗱，电话号码继续打你1872388啦，你系边个 ？Leo，Hello Leo， 系啊， 新 年快乐 ，Hello， 大家咁话，大家咁话，我知道你啱啱喺第二个国家翻到嚟，系咪啊？ 第二个国家唔系， 唔系， 都系香港嚟嘅啫， 香港。 深圳湾口岸啊，因为嗰橛 我 都唔知香港嘅， 因为我哋有第二位听众嘅地址。 哦，系啊， 你慢慢嚟，慢慢讲啊，慢慢讲。 Leo， 你点啊？ 而家 OK 啦。之前年初一同二兼职咗两日落场，揸下的士，搵下外快咁啦。 系，咁你喺深圳湾嗰边见到啲咩警况先？ 嗱，深圳灣人流稀少，因為我去到嗰陣時講緊十點零鐘，其實真係冇乜人嘅啦，上落都少。 係， 咁就咁啱啦，就再著咗一家翻嚟嘅，就係佢自稱就係喺深圳住咗十零年嘅外國人。 哦， 咁啊 帶 曬家有大有細咁帶曬翻嚟兩個好重嘅行李夾。咁我睇個 feel 咧，好似係急急忙忙 book 酒店翻嚟避難嗰啲嚟嘅。 哦，係，咁跟住咧，跟住你有冇同佢傾偈啊？ 哦，都有嘅，跟住佢其实都话上高啲消息唔多灵通，但系佢知道系有疫症啊嗰啲嘢，好上高亦都好多人戴口罩。 嗯， 不过佢都惊有朝一日咧封关，跟住佢自己又冻咗喺度啦。 哦， 你都知外国人其实就系啦，惊走唔甩，佢哋根本冇义务去同你中国人一齐咩噶嘛，即系可以走嘅时候就翻嚟咯。 咁武汉封之前都好多人自己都中国人都走晒啦。 咁你见到咧，其实佢喺香港有居所定系要住酒店噶？ 要住酒店啊！ 哦，即系佢其实佢唔系香港有个住所，佢纯粹系拣 住所噶。 佢应该喺大陆住嘅外国人咯。 系啦，即系佢唔系 ，OK， 佢真系行一个最近嘅地方就避难咯，咁样。 系啦，跟住我见佢都系临，应该系之前几个钟头临急临忙 book 咗酒店，即刻 book 落嚟嗰啲嚟。 但系 Leo， 你系讲紧新年期间，你系谂住做赚下外卖咁样，但系你去到咁远，但系你下要去到咁远嘅， 去到关口 系咯，去到关口。 啊，其实咧原本都系一路喺市区做嘅，点知就系临尾喺屯门 有一转就去咗 内地人捉咗我去深圳湾，跟住我见深圳湾冇乜车，跟住派埋翻出嚟啫。 哦，喂，咁你哋自己呢个关口出出入入咧，头先我哋都想象系比较危险啲噶嘛？ 你个心理关口又系点样嘅咧？ 系啦， 嗱，本身咧嗱呢两日嘅我做咗两日啫，咁嗰两日嘅营业咧都尽量都避免去关口噶啦。 系 以前会专登入去嘅，尽量避免。咁不过今次真系人再要我再入去，咁我冇办法啦，避唔到。 系 啦。咁就 惊唔惊咧？但系 都唔惊嘅，因为咧，上车去深圳湾嗰啲咧就戴晒口罩嘅，跟住上入到去发现咧又冇乜人，咁又冇嘢可以惊啦。 哦 ，OK， 即系反而可能好似最危险嘅地方就变咗最安全，因为大家好警惕， 人少啊， 人又少咗。 冇人，如果你话多人嘅话，我都惊嘅，但系又冇人喎。 系啊，系。因为而家我哋都话各个口岸咧，究竟佢哋嗰啲健康申报做得足唔足咧？我而家终于明点解政府话唔使点做咁多，佢知道冇人会嚟啊，越嚟越少人，可能唔使点报而家搞到真系。咁啊，所以 琴日睇见张相喺深圳喺西九龙站嗰张相都几虚撼下啊！ 哦，系啊，听讲话即系最后冲关啊，有啲人 系啊，系锁晒高铁啊， 系啊，咁你都要小心啲啊，真系。 其实 大家咁话，大家咁话， 大家小心啦 ，Leo， 多谢你呢 度 先。 读啊，大帅哥个手身体健康啦，叫阿胡仔。 啊好啊， 多啲啊， 好啊， okay， 我只想大家都 身 体健康，真系我要你口罩都戴到一脸都系唔使有倦容，真系。好，听埋下个听众电话啦。 Vicky 你好，身体快乐啊。 Hello， 黄小姐。 喂，系你好， 你好啊， 身体 健 康， 大家咁话，黄小姐， 系啊，你有咩要讲俾我哋听啊？ 我想讲下咧，我今朝本身系七点钟飞机翻香港嘅， 系， 咁我想讲下我喺雅加达转机嘅事。 印尼， 系啦系啦， 好啊，你讲啊。 本身印尼系咪有确诊嗰啲新型肺炎嘅 case 噶嘛？但系咧，其实我见到好多嘅地勤人员，其实佢亦都戴晒口罩噶啦。咁、 okay。 我唔知系佢哋嘅指引定系点样啦。但系我见到更多嘅咧系本身雅加达系一个好即系转机嘅地方嚟噶嘛，咁、我见到好多可能揸内地护照嘅人咧，咁佢哋系有戴住口罩嘅，但系更多嘅咧系掹咗个口罩落嚟倾偈啊，成啊咁， 即系攞嚟装饰嘅， 系咪佢焗啊要透气啊， 好多都系咁， 系 之后咧，所以我哋两个人翻去啦，我同我妈妈，咁即系见到隔篱可能吸緊 passport 嗰啲，佢哋係揸內地 passport， 我都叫你戴個口罩咧要撳實啲咁樣咯。 哦，即係你要再防範啲， 唔係 係啦， 你提點 屋企自己，係 自己人啫，提醒屋企人啊，佢提醒屋企人。但係你覺得阿加大個機場咧，你望住其實即係有冇啲戒備升級咗咁樣嘅咧？ 升級我又唔係特別覺嘅，可能因為我係夜機凌晨機翻，但係基本上好多人都係戴曬口罩，即係華人面孔同埋地勤全部都有戴口罩噶啦。 咁你喺入境香港機場咧又點啊？嗰、那個情況？ 係同平時一樣咯，即係有人會 check 體温啦，但係 我见 check 台湾嗰个都系冇戴口罩噶咯。 check 台湾嗰个冇戴口罩， 系啊， 佢哋我唔知系佢咁啱拎咗落嚟定系点样， 可能咁啱 咁啱，可能唔知啊。 攞行李，攞完行李出去啦， 系咪？ 攞行李嗰度点啊？攞行李点啊？ 系攞完行李出去啦，会有啲海关人员喺度。咁佢我谂都系一半一半咯，如果戴口罩嘅人 哦，即都唔系老定嘅， 反而我哋唔系即系百分百咁样戴口罩。 系啦，但系如果系游客嗰啲嘅话，我觉得基本上全部都有啦，即系冇戴口罩，可能只系好零星一两个咁样咯。 哦，即系大家有个咁嘅意识都好嘅， 想自保。 系啦、OK 咁所以呢、這个就系海外嘅经验啦，即系就系、多谢咗 黄小姐 新年快乐啊！ 系啊，嗱，就算咧嗰度未有确诊嘅印尼咧，佢哋都开始有呢啲即系戒备工作要做啦，咁样。 但反而佢即系黄小姐讲到，即系好明显唔系就系我朋友啦，即系多过一个朋友讲喺飞机飞翻嚟嗰阵时咧，真系冇额外嘅任何嘅检疫嘅方法出现咗啊！ 希望我哋呢一种嘅安心咧，就唔系因为我哋太过就即系吓操心咯，因为如果唔系就会令人好担心噶啦吓。 都系都嗰句啦，祝大家身体健康啦，我哋听日见啦， 拜 拜。